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一早上啊，咁啊六点钟开始嘅晨光第一线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拳道小白啊陪住各位听众嘅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轻轻松松啊，希望大家抱住轻松嘅心情。星期六、星期日咧都应该休息够噶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可以咧就重拾翻工作同埋学习嘅一个心情。咁啊，好好地咧由星期一开始开好个头，然后二三四五啊，梗系工作学习都顺顺利利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熟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没办法掌握，有些人就会说到，哎，活在当下是最好的选择，是，但你都要即係睇清睇楚，如果太過幼稚，有陣時你未必睇得咁通透嘅時候咧，咁啊自己就容易咧就捉招，或者咧就係選擇嘅時候啦，冇選擇一個啱嘅話咧，唔係話去唔到終點，反而令到自己兜路。人總係有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過嘅，喺之前發生過唔同嘅事情，令到你嘅心覺得好煩嘅。不如今日開始就俾一個機會自己啊，好似掘個窿咁樣，將啲唔開心嘅嘢抌咗落去，重新振作，用成熟嘅心情去到面對今個星期嘅挑戰嘅話咧，咁我相信你今個星期嘅成績一定可以做得好好嘅。有呢首歌曲喺今个星期为大家加油打打气，幼稚未完。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经历即淡然背面，讲不出口绝望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故意。再见以后，但求某人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轻可留下，你亦记得，愉快好吗？再见以后，我仍可能怎再遇你，等那一天给你。 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凭我留下，你亦记得，愉快可以吗？相见以后我仍可能站在原地，等他一天给你温柔。几千天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奢想难兑现，不再越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在今天早上揭揭揭揭揭的时间，在 Coffee Time 揭下报纸嘛。看到一个呢，就是叫做寻找足印莫奈。今天话到呢，就在今个星期就将会登陆香港。咁登陆香港是啲咩嚟嘅呢？咁样。原来在10月的27号至到呢，就是1月的15号，即是至到出年啦。27号，望一望先。哎，今个星期四咧就已经是27号噶咯。咁呢个位置咧就喺西九文化广场戏曲中心旁边，邻近咧就系柯士甸站嘅。咁有一个咧就系展览，哦，我觉得咧都几好，去到咧就系可以推介俾大家。呢个展览咧就系寻找足印莫奈。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浸淫喺佢嘅一片艺术嘅气息入边。咁今次咧，亦都會有一啲叫光影變化，配合咗咧就係古典音樂環繞展館，展出咧就係接近200幅嘅莫奈嘅經典畫作噶。印象派大師嘅畫作咧，咁可以同大家都知道啦，喺西九嗰邊咧就有一啲叫做有日落睇嘅。哇！如果同佢哋一齊喺度睇嘅時候咧，都幾靚喎。睇到一啲嘅照片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喺個場館嗰度，咁非常之靚，啲燈光啊打得好出色噶。而且咧就配合埋啲高科技，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望一望，感受得到呢种嘅艺术嘅气息。印象派呢个名字正直咧就系源自莫奈嘅画作，叫做《印象》，日出当中嘅印象一词啦。莫奈改变咗当其时嘅阴影，同埋以及咧就系轮廓嘅画法啊。用色咧就非常之细腻嘅，咁所以咧有一种嘅感觉都系大家好值得去到欣赏一下。佢自己本身咧就喺巴黎出世噶，咁啊游历咗咧就系欧洲多个唔同嘅城市，所以喺佢画风方面咧更加咧就吸收咗唔同啊嘅文化气息嘅感觉添。今次嘅展出咧不同于平时只系静态企喺个画前面欣赏嘅，叫做沉浸式体验，更加突显出咧就系虚同埋实交错嘅感觉。主办单位更加咧就系揾嚟比利时嘅乐团为香港编制一个嘅乐曲，古典主义音乐360度咧就环绕住呢一个嘅会场，咁以投影屏幕啊，咁延伸超过咧就系5.7米，等观众咧就可以睇到个全景嘅感觉啊，去到欣赏呢个莫奈标志性嘅作品啊，咁所以咧今次咧都非常之特别啦吓。在这个西九文化广场，不知道星期一开始你会不会已经急不及待，已经想去欣赏一下这些这么文艺的艺术气息呢？ 首歌曲啊 ，FF 嚟自 J 得黄浩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的时间正能量卫星，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哋成日都 keep 住一股嘅正能量呢？咁样咁啊，有个好嘅计仔可以介绍俾你，系啲咩呢？就系瞓觉啦。其实瞓唔够咧，就系现代人经常都会现到发现嘅一个嘅迹象啦。面对嘅一个情况，星期一到星期五其实瞓极都唔够，星期六日补眠咧系咪足够呢？专家都话过啦，补眠其实并不是一个最好啊嘅方法去到补充翻你嘅体力嘅。特别咧平时就算要加班挨夜啊，咁你知啦，人嘅生活总不能净系翻工嘅。佢翻到屋企咧，香港人容易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咩咧？唔舍得瞓觉，日头已经做得咁辛苦啦，夜晚翻到嘅仲要即刻瞓觉，咁啊生活咪冇晒情趣咯。于是乎咧就中意譬如煲下剧啊，甚至乎咧做一啲自己嘅喜欢嘅事情先至瞓觉嘅。其实人平均就需要瞓七至到八个钟才至够嘅。不过由于工作同埋生活嘅形态改变啦，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系严重唔够瞓嘅。咁日头咧就会形成瞌眼瞓啦。其实瞓觉对人嘅身体嚟讲系一种治愈嘅过程嚟嘅，咁可以排除身体嘅废物，处理身体发炎嘅问题，咁而且咧就可以将日头嘅资讯咧就喺脑入边加以分类添。面对住瞓唔够嘅情况，好多人都会谂，周末嘅时间就补眠。头先话过，周末补眠就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啦。虽然每一个人瞓觉嘅需求都系不一样，咁不过根据翻重点嚟啦，呢啲科学报告啊就话俾我哋知道，每瞓少一个钟咧，就需要四日嘅充足睡眠，先至可以令到身体回复翻一个理想嘅状态嘅。包括咧就系葡萄糖嘅代谢能力啊、认知能力啊，同埋甲状腺功能等等。好啦，喺波兰嘅大学咧，研究团队啊就揾到啲人去到做研究啦。咁一做咧就做21日嘅研究，之前四日佢哋咧就接受咧就一般正常嘅作息啦，接受一般正常的认知功能啊，例如系反应能力啊、脑电波嗰个监测，并且填写自己认为自己充足睡眠嘅时间。跟住落嗰十日咧，就开始俾佢哋减少咧就睡眠30%，即系减少两至到三个钟。最后咧，咁啊七日就观察身体嘅功能恢复嘅程度，包括脑电波同埋头先 blah blah blah 好多讲咗。好啦，七日过咗之后嘅情况会系点呢？呢一班叫做受到试验嘅对象啦，仍然冇办法回复到睡眠不足之前嘅状态，只有咧反应力稍为有回升。唔单止成年人嘅，连埋学生咧都成为咗咧就系睡眠不足嘅一群。呢、这个结果咧就提醒我哋啊，睡眠不足咧就成为咗常态。咁我哋要有正能量咧，其实唔够瞓咧，个人就肯定容易焦躁，咁啊一定唔会系非常之兴奋噶啦。值得注意嘅咧就系相关嘅健康议题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多啲补充呢个睡眠。其实瞓唔够仲会出现咩问题呢？其实喺日光节约时间嗰度都睇到啲端倪噶。瞓唔够会造成咩问题？譬如欧美地区，佢哋日光嘅节约时间为例啦，冬天同埋夏天咧，其实嗰个日头日照嘅时间都系不一样噶。喺呢一方面，佢哋已经有好多年嘅研究，就证明咧，其实系会对身体的而且确咧产生某一种嘅影响噶。归纳翻之后咧，佢哋就认为18至到60岁、64岁嘅人咧，就需要平均啊瞓7至到9个钟嘅。不过现代人咧已经习惯长时间瞓唔够啦，所以咧就唔觉得有影响。不过实际上咧系有影响，而我哋唔知道啫。成日咧都话一啲成功嘅老板啊、负责人咧，佢哋就我对工作好拼搏嘅，每一日咧瞓3-4个钟就得嘅。但实际上其实他们都是靠肾上腺素去到支撑，预知他们的健康，一旦遇到挫折或者事业不顺的时候，低潮就会比一般人的健康影响得犀利了。 到其時身心的影響都會較大，所以都是保持住一個平均充足的睡眠時間，那我們就可以整日都有些正能量在這裡。 当我可悲先可死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也胜过粉笑本分，但忍得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乱离后你造谣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省把意念住阻止印象焦点统统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手音乐被妒忌，就默默的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警方，八卦太过刺激，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小心伤害，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重累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醒初一天晚 take my mask off， 现在活于新歌天晚 take my mask off， 从前尘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He look at me now， He look at me now。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阳光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怎假装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想振作根本不需思考太多，相信面对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捧个住我。就为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已变成八卦。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重量的我。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 现在活于星光天吗 ？Take my mask off， 从前曾踩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 现实是阳光不爽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怎假装？自己地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警方，我眼里永远渴望要侵蚀这个锋芒。 六点半之前揾嚟呢首嘅歌曲嚟自洪座星嘅 Mask Off， 咁啊转头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提名期将于当地星期一下午结束，前首相约翰逊宣布不会参与竞逐。日前从加勒比海回国的约翰逊说，虽然取得参与竞选所需数量的国会议员支持，他很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并在星期五重返唐宁街首相府。但在最近几日的过程当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样根本不是正确做法，因为除非在议会有一个团结的政党，否则无法有效管治。大韩航空一架客机在菲律宾宿务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跑道，官员说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事发在星期日晚上，涉事的编号 KE631 航班原定从南韩仁川国际机场飞往宿务。大韩航空在社交网站说，由于天气问题导致客机降落的时候偏离跑道，正调查事故的确实原因。有住在机场附近的目击者说听到巨响，之后见到有乘客落机，也都听到尖叫声，形容当时正在落大雨，能见度可能很差。受事故影响，宿务机场的航班升降一度暂停，部分飞机要转飞达沃。南北韩在清晨在西部海域互相开火示警，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當地凌晨3:42發現一艘北韓商船在西部海域越過北方界線。南韓軍方開放警告，北韓船隻之後返回北韓水域。北韓軍方就說，一艘南韓艦艇在凌晨3:50越過西部海域2.5公里至5公里的範圍，北韓發射10枚火箭示警。中共20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中央領導層，習近平再次連任總書記，展開第3個任期。習近平與中外傳媒見面時候說，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發展亦需要中國。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不懈努力，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現在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迴旋餘地廣，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越大，將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習近平又說，當今世界面臨前所未有挑戰，中共主張人類的前途命運應該由世界各國人民來把握和決定，中共將與各國人民一道弘揚人類共同價值，維護世界和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天氣方面預測，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天色大致良好和乾燥，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If I come got me man sing sun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6:30之后的晨光第一线，因为今日朝头早，哎呀，这个真的电话不用打了。 我费事俾你又打断我的话柄啊！上星期五咧，我原本有嘢想讲，跟住俾你搞乱咗个节奏啊！ 我点样俾你搞乱咗节奏啊，钟哥？ 我本来有啲嘢想讲噶，唔知道你带我游咗去边度咧？ 花园。 系啊，跟住我又 唔記得講啊， 係 都 唔好， 唔夠時間講啊嘛，跟住， 所以今日咧就直接 我坐喺度， 係啊， 講咗呢個先， 一定要望住我，唔准撳掣住。 話説咧，我上一次未講咧，我話，誒、哎，而家我啱做咗啲親子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嘅節目啦，點解、啊？因為我而家睇親嗰啲新聞咧、嗯，都同啲小朋友有關啊， 係點解咧？ 唔知喎、 啊，你今個星期係咪準備咗我哋上個禮拜講 講咩？可以做我幾廿歲， 係 更年期過咗。嗱，你又帶我遊咗去第二度，就我又唔記得講，我聽日又要翻嚟坐係咪？唔 係 呢度，因為咧話説咧，我睇一單網上有個貼文，咁有家長 post 出嚟啦，咁就話關於萬聖節， 嗯， 咁萬聖節做乜嘢咧？万圣节当然是即系大家可以玩一下啦， 系啊。 但系小朋友睇嘅万圣节同我哋唔同噶嘛，佢哋睇嘅万圣节咧就 系 有糖食， 哦系啊， 因为佢哋好中意就即系攞人哋啲糖。 而家多一样嘢，有糖食之余咧、嗯、就可以揿门钟啦咁样。 第二 仲有得 cosplay 啊而家。 啊，係喎，係喎。 嗱、啊， 當然咧，撳門鐘呢一樣就唔係話特別喺香港啦，唔係個個小朋友都會做啦。 係啊， 因為可能嗰、那個環境唔同啦。外地就當然會多啲啦。 其實咧，突然諗翻係，即係撳門鐘攞糖呢個樣嘢咧，喺、嗯、我細個嘅時候啦，我萬聖節我唔玩嘅，因為我哋文化唔同嘛。 係、嗯、啊， 我細個嘅時候咧，試過咩咧？財神 就係、是、啦， 財神都係敲門。 农历新年嘅时候， 其实系同一样嘢嚟， 都系问你攞嘢啫， 同一个套路嚟嘅，即系财神同呢个万圣节 都系问你攞嘢啫， 系啊，几好喎、啊。 嗱，咁呢度就话，咁佢话佢小朋友咁读嗰间小学咧，咁、 嗯、 佢就话另外有啲小朋友咁就话即系为咗万圣节点样咧，带啲糖翻去同其他小朋友分享。 哦，系啊，系啊， 咁萬聖節啊嘛，咁譬如話你攞咗糖，咁咪俾啲糖人哋咯，咁佢哋一種嘅玩法嚟噶嘛，咁你估呢個家長有啲乜嘢講啊？即係佢嘅細路仔，嗰間小學有其他同學仔，俾糖佢個小朋友食， 唔俾佢俾糖，因為驚爛牙。 就係、是、 真 係 啊！ 跟住咧，佢就話佢直頭喺個貼文上面咧，用一啲比較叫做有力啲嘅詞語啊，就話唔好教壞我個細路啊！ 嗯， 佢話點解啊？因為原來佢個小朋友由細到大未食過零食 嚇、 啊，糖係屬於零食啊嘛。 嚇、 啊，因為佢話要身體健康，唔可以食零食，啊、所以係冇食過糖。 嚇、啊， 所以咧，當有其他小朋友俾糖或者另外啲零食啦俾佢嘅時候咧，佢就話唔好教壞佢 啊！ 咁呢個咧就當然啦，引出嚟有好多嘅迴響啦，其他人 教壞啊，教壞真係未必話一定食糖啊代表壞嘅。 嗱，但係真係一家唔知一家事，成日都話每個父母教仔女嘅方法都唔同啊嘛。咁、 嗯、 呢個貼文一出咧，有啲人當然話贊成啦，即係話我個細路仔都好健康㗎，真係唔應該掂呢啲嘢嘅零食，梗係唔好食啦，仲要帶翻學校。 嗯， 一啲就咁講啦。 嗯， 另外一啲就話啦，喂，咁都係小朋友。一啲分享嚟嘅啫，咁、 嗯、 唔需要搞到去话，即系觉得好似做咗一件好错嘅错事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你自己觉得点睇？ 我自己咧，其实小朋友咧，即系有牙科保健啊嘛，香港好好嘅。咁、嗯、佢去牙科保健嘅时候，都话佢有几只烂牙，嗰啲烂牙都系蛀嘅。咁但系其实食糖咧，我听翻医生讲啦，那个牙医讲，佢话食糖冇问题嘅，系食糖嗰个时间同嗰个量嘅问题。即係佢就話到啦，食糖個個小朋友都中意食嘅，有陣時家長作為獎賞啊，俾佢食翻一兩粒糖，即係呢啲甜頭嘛。 嗯、 其實梗係 係 啦，梗係有用啦呢、這個。咁但係佢話咧，其實最好咧，你就算俾甜頭佢咧，喺食飯之前或者食飯之後，其實食飯之後咧會更加理想，因為食飯之前有機會令到佢唔想食嗰餐飯，即係唔想食啲正經飯啊，叫做、即係你米唔食啊，食咗糖，跟住佢心癮起又唔中意食飯啊咁樣。咁所以你話作為獎賞咧，就可以譬如我當飯後啦，真係飯後俾佢食翻粒糖，然後咧就OK 啦，獎賞咗啦。但係其他時間咧，盡可能都係只係嗰三餐，譬如早晚三餐。又或者多一個咧，就係下午茶時間，就俾佢食嘢。總之都係一食飯嗰四餐啦，早午晚同埋下午茶前後咧，去到俾佢食嗰粒糖，因為可以減少佢蛀牙嗰個情況。 唔怪得知咁多小朋友想快啲做大人啦。 係啊， 食粒糖都要好似配給咁。 係啊，因為咧小朋友蛀牙咧話就話乳齒啊。我初頭其實我以前有個 concept， 我諗我都錯，即係諗住細路仔乳齒冇乜所謂啦。咁佢有第二排恆齒會生出嚟噶嘛，咁啊蛀咗咪冇嘢咯咁樣。但我以前咧就諗住即係錯過咗一樣嘢，就係諗漏咗咧，就係乳齒。佢蛀咗嘅時候咧，乳齒唔係一次過甩曬嘛，乳齒佢會 逐隻逐隻甩嘅，可能今次甩左邊，跟住前邊，跟住下次係右邊咁樣，你係唔定期咁去甩嗰啲魚刺。如果你魚刺甩緊嘅時候，而嗰啲蛀牙同一時間係感染咗你嗰個恆齒嘅話咧，係、 哦、 啦，即係個醫生講咗好重要一點，係喎，佢感即係佢好似傳染病咁，可能蛀牙嘅位置去埋嗰啲恆齒，咁就好麻煩啦。 但係而家呢個家長咧講緊唔係淨係牙齒嘅問題啊，即係佢覺得食咗粒糖對小朋友嘅健康都有問題。 咁我又覺得、 啊、肥咗肥咗咁樣。 咁我又覺得太過咩啦、其實小朋友多啲運動咧，就好少話即係肥仔到咁。啲細路仔本身天生出嚟，即係個個都係咧、其實個新陳代謝一定好快噶嘛，呢個年紀。其實唔使咁驚嘅，即係有啲家長諗多咗啦。 不過都係啊，即係小朋友都有佢哋自己嘅童年嘅。咁但係亦都明白。家長們係好想即係小朋友喺佢哋自己嘅盤算或者計劃 掌控之內 健康成長嘅，但係大家揾個平衡咯。 係啊係啊，呢、這個就家長嗰個嘅功力啦，點樣可以喺嗰個平衡做得好啲、我又有俾糖你食，然後又可以話到俾你聽、你自己都唔會去攞好多糖食，因為好多好衰噶。譬如我仔學跆拳道或者學咩學咩嘅時候咧，嗰、那個 counter 咧。最中意就係擺一大扎糖喺度，成日就寫埋個大大個牌，免費啊、free 啊，咁啲細路仔見到嘅時候咧，就喂唔使錢㗎、啊，媽，我可唔可以攞啲啊咁樣、通常嗰啲我都話唔得嘅。 都係㗎，呢、這個要小從細要訓練㗎。點解咧？正話小白你都講咗啦，即係食粒糖係甜頭啊嘛，所以唔好慣咗，即係有少少甜頭俾你，咁、你就去攞啊。點解啊？食粒糖。书间厂啊， 系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咁啊，讲下啲太空嘅嘢啦。唉，头先同阿钟哥讲下小朋友，咁而家讲啲小朋友中意嘅太空。有冇谂过其实啊，系我哋住喺地球都系，都系喺太空入边噶嘛？因为我哋住喺地球好容易忘记咗咧，我哋就用自己做中心。其实我哋都系喺呢个宇宙，喺呢个太空嘅其中一个位置啊。大家都知道地球咩样噶啦，近乎圆咕碌啊。不过地球咧其实唔系真正嘅圆形嚟嘅。好啦，不过星体啊，点解大多数咧都系近乎圆形嘅咧？我哋可以谂一谂。其实同譬如宇宙成日都会见到一啲譬如引力啦，感受得到嘅，譬如系摩擦力啊，甚至乎咧同杠杆原理等等有冇关系嘅咧？好啦，首先我哋要理解咗喺呢个宇宙喺呢个银河啊，到底会发生咩事先？宇宙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星体，形形色色，各种类型都有嘅。有啲咧就系由岩石去到形成，有啲系由气体去到形成嘅。其实喺我哋太阳系入面都有星体嘅气体嘅分量比重系占相当之高啊！其实多数嘅星体咧都系由漂浮喺宇宙空间入面嘅气体同埋尘埃，透过引力啊，透过引力咧就会聚集而诞生嘅。物体越重，其实佢个引力亦都会越大。这个咧喺中学嘅时候咧，如果读 physics 咧，读呢个物理咧就会读过啦。所以引力咧就会因为气体同埋尘埃聚集而慢慢变大嘅、哦，即系好似聚埋一齐咁样。你喺屋企咧有一扎尘咧，你会见到有阵时啲尘，如果你长期唔扫地咧，佢都似波波咁样噶，因为佢碌嚟碌去，跟住周围吸啊，其实有少少似形体上有少少似啊咁样嘅感觉噶吓。好啦，咁星球咧，佢哋亦都会咧就引嚟更加多嘅气体同埋尘埃。星体咧就用呢个方法咧去到成长嘅，即系佢哋成长嘅时候就唔系好似我哋咁有血有肉啦，慢慢 grow up 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方法嘅。好啦，引力嘅作用咧就系、是、用方向朝住星体嘅中心，因此气体同埋尘埃咧就会往呢个中心咧就会被吸引嘅，咁啊均匀咁喺星体周围咧一层一层咁样堆积落去，于是乎星体咧就会随住成长咧，由于佢都系由引力所摆上去嘅关系，你就可以幻想到好似棉花糖咁样，即系嗰啲即刻整嗰啲棉花糖咧，佢就慢慢转啊转啊，越转咧就越大嚿嘅。 我哋嘅星体咧都系咁样慢慢形成咗。所以由于基于呢个原理啊，咁所以星体好多时望落去嘅时候咧，都会系近乎圆形咯。一首作品嚟自 Michael C 佢嘅双重标准，今日朝头早继续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今日咧系讲下啲 IT。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咁啊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伯。 你好啊！咁我自己咧都有用电话，同时间亦都有用到电脑嘅。我相信咧，好多位嘅听众都系一样噶啦。如果要处理一啲文书各样嘢，电脑咧都少不免。不过而家咧其实都系进入咗一个电话，同时间可以处理到电脑嘅工作嘅一个新嘅时代嚟噶咯。因为就算你话系啊，开嗰啲 document 咧，其实你电话都系开翻相应嘅软件去到做支援，你亦都可以做简单嘅 edit。不过我相信大家即系都明白到电话都可以处理到电脑嘅事情。不过电话咧就俾你拎出街，同埋个 mon 啊始终细啲，咁啊用起上嚟就冇咁就手。其实两者都应该做到大家对方做嘅嘢噶啦，系嘛？ 系啊，咁啊，而且如果你话电话嘅，因为流动性大啦，咁所以其实都方便嘅。其实咧最重要就系而家电话咧有啲即系有啲比较旗舰级嘅电话，甚至可以俾你拨落一个显示器度，真系变成一部电脑嚟到用嘅。只要你配搭翻可能有蓝牙嘅键盘同埋滑鼠，其实你就可以当电脑咁用。 咁就系点啊？即系个电话。细细个嗰啲电话咧就放喺台打横放，跟住你就可能用蓝牙嘅 keyboard mouse， 咁即系对住个好细嘅 mon 都可以做到电脑嘅嘢咁样。 咁个电话可以驳翻落个显示器度，其实佢就会有一啲嘅电话真系可以即刻变翻做desktop 嗰个功能咁样 嘅。哦，咦，咁都系几方便，即系你拎住个电话就变咗，其实 anywhere 都系个电脑咯，即系好似拎住个 hard disk 咁样。 成部電腦俾你係啦，成部電腦俾你拎咗出去，跟住你只係需要駁翻一個大啲嘅屏幕，因為方便睇啦。大啲嘅屏幕，跟住就 keyboard、mouse。如果你冇大嘅屏幕嘅，你就將就下自己睇住個細 mon 先，都可以處理到。 係啊，甚至而家你都知有啲接機啦，咁啊，其實打翻開嘅個顯示器，即係個 screen 其實都同個 iPad Air 嘅嗰個 size 其實都差唔多。 哦，咦，咁啊真係～anytime 都可以拎住部电脑噶咯，其实而家都可以叫做 系啊，咁所以当然啦，唔会未必有人会随时随地拎住个蓝牙滑鼠同埋键盘嘅，可能举个例子，可能翻公司真系突然之间想响电话度有啲操作，咁其实都系一个几便利嘅方法嘅 投射咯。我有见过一啲网上边话可以有啲投射嘅软件，咁啊射咗落去张台上边。跟住就可以你好似打字咁样，其实佢都有 keyboard 嘅，即系你可打落去嗰个投射嘅版面上边，咁你喺张台嗰度有个画面落，你咪打落张台嗰度咯。跟住个电话或者嗰个电脑咧，佢就可以接收到你打落去嗰个投射位置，嗰、那个 A B C 到底个位置喺边度，从而判断你系打紧字同埋打紧边个字呢类咁，其实可能嚟紧都会慢慢又变得普及或者成熟啲嘅时候，嗰、那个精准度会更高，咁啊可以真系咁用啦。 嗯，冇错，冇错。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用电话同用电脑咧，咁好多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系个电话可能影啲相太多啦。咁于是乎咧，就冇位。咁我谂呢个就好多人都会遇到嘅问题。我自己咧就因为有额外俾钱咧，就选购一啲特别嘅一啲云端嘅空间啊。咁所以个电话咧，基本上都长期都系够位嘅。就算系咁影相啊、拍片啊，我发觉佢嗰个空间都几多，因为佢好多嘢都系用呢个云端去到处理。不过就一定要局限咗啦，就一定要系要每一次都系云端去到攞翻啲资料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电脑同电话两者，当佢去到呢个 hard disk 都基本上饱和嘅时候咧，有啲咩办法系可以释放更加多嘅空间咧？就除咗铲走佢之外，有冇其他嘅计仔嘅咧？ 都有嘅。咁譬如你啱啱所讲嘅，我哋讲翻电话，你啱啱所讲嘅相片啦，咁可能电话有时候入边咧充斥住太多嘅相片啊，咁所以其实就压咗唔少嘅位嘅。咁而且咧，除咗影相，其实依家好多人都会系拍片啊。 嗯，系啊， 系啊。咁拍片你影 4K 啊，甚至可能有人哦，佢哋质素高啲，想影到 8K 嘅时候咧，咁啊，可能影一分钟咧已经冇咗一两 G 嘅啦。 哎哟，而家新出嗰啲品牌嘅电话咧，佢哋话可以影啲高质素嘅照片，甚至乎影埋 RAW 嘅格式档案，咁一张其实都已经差唔多成100 Mbps 噶咯。咁你谂下，你一影多几张，其实都相当之嘥位啊。咁系咪真系我除咗 delete 咗佢之外，就冇其他办法去到处理？定还是可能有啲人咧个影相嘅方法就系我连拍嘅，可能一次过影100张，我拣一张出嚟。咁有冇啲办法可以我中间又 keep 翻我最中意嗰张，其他都 delete 咗佢咁样咧？ 哦，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最方便嘅方法都系莫过于，如果你系用生果系嘅产品啦，咁我哋直接播落个电脑度，用翻佢嘅工具嚟到做备份啦。咁啊，其实就会方便快捷嘅。咁当然啦，如果你唔太想用佢嘅工具备份嘅，咁其实你将佢摆落电脑度，然后将佢抄翻落去个电脑度，其实都可以嘅。 嗯，咁如果你话iOS 系统有自己办法，譬如 Android 系统嘅时候，我应该点样喺 Android 系统嘅手提电话上边咧，可以减轻佢嗰个嘅储存量咧？ 哦，咁都係用同樣嘅方法噶，不過咧 ，Android 就可能你會更加覺得方便啲啦。你可以甚至將其他嘅 Apps 入面嘅資料都可以抄走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係用 iOS 咧，咁可能就有一啲嘢局限啦。 哦，咁定係好似我咁樣，真係將所有嘢放曬上雲端係一個最慳位嘅辦法嚟㗎？ 咁當然啦，呢一個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因為方便啊嘛。咁但係你又要諗下喎，如果你不斷影相、不斷拍片，個容量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你都知道，就算你擺喺雲上面咧，都有一個限制嘅容量嘅。咁所以變咗可能你變咗到時過咗嗰個 quota 嘅時候，你就要再俾更多嘅錢咧，你先至可以用到更多嘅空間。 嗯，咁電話有啲方法啦，但係頭先阿圖都講過啦，電話你可以將一啲 app 啊，甚至乎係一啲叫做相片咧，就過咗落去個電腦嗰度先。咁啊，電腦咧其實亦都會爆嘅，因為電腦雖然佢 hard disk 而家都真係好大嘅啦，咁啊，但係拍片亦都多咗，需要嘅容量亦都相對嚟講亦都會越嚟越提高啦。會唔會就係有啲辦法可以令到電腦 都是可以有更加多的空间释放出来。其实有没有软件是可以在电话和电脑同时间是筛了一些多余的东西这样的呢？ 哦，都有噶，都有噶。譬如相片嘅话啦，坊间都有啲嘅 apps 啦，或者有啲嘅软件啦，都能够去判断，究竟你有冇影到一啲重复嘅相咧？有嘅话，同你去比较咗之后咧，就 show 出嚟俾你去拣，都有噶。 嗯，咁啊，拣咗一张之后，其他就帮你 delete 咗佢。 冇错啦。 哦，咁电脑方面，我点样可以释放更加多空间咧？ 哦，咁当然啦，如果你发觉电脑真系冇位咧，我哋最方便嘅方法都系吓、可能。买一个外置嘅硬碟机啦，咁啊可以将电脑入边一啲唔常用嘅资料，可能都真系有用嘅，咁就抄走咗佢。咁啊，当然好处就系你都可以保障到你啲资料啦，唔会咁容易受到损害啦。咁啊，所以都未尝系一个好嘅方法嚟。 系，咁啊，电脑又会唔会可以用到云端嘅技术，去到令到自己电脑个速度啊、运算啊，或者减轻个负担啊，各样都做得好啲咧？ 都有噶，咁又譬如你啱啱讲嘅，你可能用嘅云端，其实喺电脑上面都有好多种唔同品牌嘅云端方案咧，都有提供噶。咁所以变咗，只需要你拣啱咗，即系你中意嘅一个平台啦，然后装翻对应嘅软件，其实佢都能够自动将你电脑嘅资料咧抄上云上面嘅。 哦，如果抄上云上面，其实系咪仲有好多个好处噶？即系一个电脑，当我嘅电脑同呢个云端网络世界打通咗嘅时候，我系咪可以做到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同翻自己嘅电脑联络，甚至乎攞资料嘅咧。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变咗都系比较方便嘅。你甚至如果只要用你嘅电脑登入嘅话咧，将啲资料抄到上去。 嗯，咁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呢啲方法啦吓。好啦，今日唔该晒阿陶，唔该晒你，拜拜。 好，拜拜。 摇摇曳又冻过，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刹相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7点钟之前揾嚟呢首嘅歌曲嚟自何卓妍嘅《飘飘》。嗱，转头咧7点钟之后咧，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有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度黐住我哋啦。转头见。 特殊学校一共有两个班级需要停课七日。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同埋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mi。 最近成日被人说我讲嘢冇中气啊，所以为了呢个节目呢，我要练好我条中气。 就咁啦。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分神、 小梁、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台话你知。 唉， 做咩咁愁啊？ 冇啊，最近搵紧工，但系又唔系好知道有啲咩渠道可以搵到多啲啱年青人嘅职位空缺咯。 你有冇听过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啊？呢、這个计划咧，专系帮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人搵工噶，仲提供一站式嘅培训同埋就业支援。呢、這个计划咧有好多唔同行业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而佢哋嘅网站www.yes.labour.gov.hk 同埋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咧，亦都会有唔同嘅招聘活动最新资讯噶。 咦？咁对我搵工真系好有用喎、 啊！系啊，佢哋仲有一个叫做展翅青见嘅 YouTube channel。你喺嗰度咧可以睇到好多介绍计划同埋宣传活动嘅影片添。 原来展翅青见计划有咁多发放资讯嘅渠道噶，咁等我都上去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利 二台话你知。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广播剧。 妈妈，我不要跟条蟒蛇结婚啊！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是很崇拜蛇的，甚至 印度人吃饭的时候是大排筵席的， 很多时印度婚礼都是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的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左手左脚冇用噶， 师傅，你嫌我左手左脚一啲用都冇啊？ 徒弟仔，我意思系你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得左手同左脚两点接触，好易会倾倒造成意外噶。 但系如果全部手脚都要掂住个工作台，咁仲边有手做其他嘢啊？ 徒弟仔，听实美电康江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10月24号啊，早上就嚟7:09嘅时候，我哋声音换一换啊，变咗梁荣忠同你倾下交通啊。早晨啊 ，Eric。 早晨啊，早晨，钟哥话好开心喎、啊，同你倾偈。 我都好高兴啊。 不过讲咗啲交通先、 啊，最紧要呢一样啊。 系啊，咁咧就系有一宗咧坏车事故喺龙翔道嘅，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咁啊近住平石村对开桥面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而家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吓。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咧就较为多车啦。将军澳隧道现时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其他路面交通咧，提下大家啦，就系新界嘅大埔丁角路，因为有紧急维修，丁角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下坑村嘅休憩处慢线咧，现时系封咗路嘅。仲有就系中区啦，中区江乐道中咧，仲系有紧急维修噶。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文华里对开嘅慢线都系有封路措施啊，钟哥。 咁即系龙翔道咧，其实我做咗咁耐，日日都中咁滞。 啊！你日都，但系你咁早行唔会有事嘅。 哇！都真系冇分24小时嘅嗰度啊。 因為龍翔道呢一來是即係呢個交通樞紐啦，即係緊要嘅通道。二來呢咁但嗰度有好多暗斜、暗彎啊。咁如果大家稍有不慎呢，咁嗰度都會幾容易有啲嘅即係少少意外。 同埋都知路可能又唔去觀塘，又去九龍灣啊呢度嗰路嗰度啊。咁有啲朋友呢就唔讓嘅，咁大家喺度遮下遮下呢又係有啲論盡。 係啊，大家輕輕鬆鬆揸下車就唔好咁心急，越心急呢就越慢去到。 啱啊，講得好啊。 今日仲有啲咩資訊提供俾我 哋？好啊，今日都係今朝早星期一啊嘛，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上個星期同阿小白講咧，咁就有啲金句咧，就係話揸車要點啊，好心態出行啊，記住專心留心。唔分心啊！咁啊，今日再俾多少少啊！咁啊，仲要注意行人啦、啊、其他車輛啦、啊，仲有單車啊！因為咧，我發覺自己一個行人啦、啊、道路使用者都係咁，有啲朋友咧真係有啲唔守規矩嘅，左攝右攝好危險噶！你失驚無神，佢攝咗出嚟咧，你睇唔到就。咁就所以就真係要好小心。 你講啲單車啊嘛， 同埋有啲行人都係噶，所以叫阿姐姐，你唔好心急啦，唔好攝啊嚇，行翻跟翻規矩，因為人哋睇你唔到，忽然之間或者有個電單車嘈一聲，佢就撞咗埋嚟你度啊，大家都唔好，你俾佢撞親，佢都好慘噶喎。 係啊係啊，不過 Ivan 講開呢一樣咧，真係最近喺啲嗰啲影片分享平台，你成日都會見到有啲人咧。特別係細路啊，即係讀緊書嗰啲，可能係 小朋友 十幾歲我都見過， 哦、即係濕水攬襪兩頭摺。 係啊，可能貪一時之快咧，見到架車停咗，跟住佢就衝出去啦。但你要記住，有陣時候馬路咧唔係得一條線， 係 有兩條線，兩條係來回線嚟噶嘛。咁如果你喺呢邊過咗，對頭車嚟緊未必會見到你，你就唔好喺中間鼠出去。我早一排就睇到一個有兩個女學生，咁、就係咁樣。見到呢邊條線，即係佢近佢自己嗰邊，由至左嗰邊，佢諗住架車停咗，佢咪行出去咯。殊不知另外嗰邊有架車嚟緊，睇唔到，一鼠咗出去，砰就撞到。好彩個人冇事，你話如果有啲咩事，你話點算咧？真係 我公道啲講句，唔係淨係後生仔，所有人都會嘅，即係唔同年齡層都會有啲即係係咁即係左攝右攝嘅，大家唔好啦，真係好危險嘅。司機我覺得對佢哋唔公平，點解咧？有陣時其實明明講真啦，即係個行人唔小心啫嘛，但係司機有啲咩事上嚟，佢哋就係不小心駕駛噶啦。係 啊，咁當然啦，你揸車嘅朋友們咧，作為司機大佬，大家揸車嘅時候望多兩望，唔好咁心急。都系， 大家都系小心为上嗬。 系啊，嗰阵时考车嘅时候咧，那个师傅都话咧，你唔好净系望自己，亦都唔好净系望车。记住，因为咧车同人车同马路中间，永远就多咗一啲叫做睇唔睇路嘅行人。一定要望清楚，如果唔系咧，你睇唔到嗰啲咧，嗰啲先至最容易会引起一啲交通事故。 冇错，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啊。 咁啊，今朝讲住咁多先啦，钟哥。 好，唔该晒，好，关于出边嘅天气系点样咧？同阿欧倾下先，欧。 喂，早晨啊，钟哥。 早晨，欧。 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啊吓。 系啊，出边环境如何啊？ 屋企好、啊，今日咧有一啲叫做舆论云啊，大家望去天空都会睇得到啦，即系一片片嘅云彩啦，咁样跟住就有个太阳咁样，总之一粒粒咁样，好似画画咁样啊，几靓噶啊，咁大家可以。朝头早望住天空打下卡啦，咁开展美好嘅星期一啦，咁啊礼拜六日唞完啊，差足电啦，一至五啊继续发奋啦，继续向上，继续俾心机做嘢啦，咁啊今日大风少少，要着翻件风褛啊，不过依然系天晴嘅，几正嘅一个朝头早啦，咁啊可能中哥今日翻电台嘅时候都早啲啊，见唔到太阳系咪？ 今日翻嚟嘅时候未见到太阳啊，都系黑掹掹啊，不过你仲话埋出边有啲凉啊？ 嗯， 咦喂，真系奇怪，早两日咧，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唔知点解我个头咧好翳焗啊，顶唔顺啊，系啊，估唔到十月中啦，我开翻部冷气啊， 哦，一日半日 OK 嘅， 系啊，即系焗到啊，即系好奇怪，而家啲天气真系， 系咁啊，希望今日都会空气流通啲，开个窗就得啦，开白风扇就得啦，咁啊，减少碳排放都系我哋致力想做嘅，好啊。详细天气交翻俾钟哥讲。 好啦，快啲翻入嚟啦。好啦，讲讲而家个天气先啦。室外温度咧系25度，相对湿度70%啊。今日就有啲嘢啦，就叫做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嘅。咁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咧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系良好同埋干燥嘅。咁记住啦，早晚温差可能会有啲大啊。如果哥哥姐姐们都系记住着翻件衫，揽翻条颈巾啦。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嗱，精伟啊，成日都讲啦，话粤剧粤剧啦。但如果咧，大家真系想咧，除咗话睇粤剧之外咧，都了解多啲关于粤剧嘅嘢，有冇方法先？ 有啊，嗱，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活动咧，都会喺坊间度发生嘅。咁啊，平时我成日都劝大家噶啦，要点样啊？入剧场睇戏，呢个咧就系手中。重中之重啊，吓首要条件嚟嘅。咁大家睇到啲戏之后咧，咁啊自然对粤剧咧就会有更深嘅认识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近呢一个月咧，其实系有活动咧，呢一刻都仲发生紧嘅，就系喺铜锣湾啦，某某某商场啦，咁入面咧，佢哋都有个展览喺当中。咁嗰个咧都系我师兄佢哋即系一班拍摄嘅人啦吓，佢哋咧就嚟到去做嘅。咁而當中咧，亦都邀請咗好多唔同嘅知名人士啦，唔同嘅藝術家啦，或者係影視紅星啦，譬如米雪姐咁樣啦，咁佢哋咧就嚟到去拍一啲相片，咁係搞一啲 crossover 嘅嘢，咁亦都同我哋一啲粵劇嘅藝術家啦，譬如藍鳳啦、陳詠儀啦、鄧美玲、鄭詠梅、李佩賢、林詠詩同埋白雪仙個妹妹白雪紅。系啦，都有份參與喺當中嘅，咁啊拍住一啲照片咧，咁佢哋圍繞嘅咧都係一個主題，就係《帝女花》入面嘅主人翁長平公主。 係， 方便你對《帝女花》呢個劇目熟唔熟悉啊？ 我覺得已經算係我接觸得比較多嘅一套粵劇嚟噶啦。不過你話講得好熟悉，我諗我只能夠識一兩句啦，即係大家最熟悉噶啦開頭嚇，同埋咧知道個故事講乜嘢咯，大概。 嗯，咁啊，即系个故事就讲紧，即系长平公主啦，同埋驸马周世显佢哋经历嘅爱情故事啦，亦都系国破家亡嘅一个情怀嘅东西咁样啦。咁所以今次咧，佢哋喺嗰个即系故事入面，最主要咧就系即系讲紧长平公主有好多唔同嘅创作喺入面咧嚟到去 crossover 影咗一堆相嘅。咁呢个咧就都有啲。颠覆咗最传统嘅粤剧嗰种嘅装扮嘅，即系我都有略略睇过啲相啦。咁譬如好似米雪姐嗰一集红色嘅咁样吓，咁呢个红色咧，如果喺我哋粤剧即系真系睇《帝女花》嘅时候咧，就特别系佢哋最尾嗰场戏，佢哋大婚嘅时候吓，一套香腰吓，香腰嘅情况之下，佢哋最尾系点啊？双双死于含樟树下嘛嘅时候，着住就系红色嘅即系网啦，嚟到去即系结婚，咁结婚之后咧就系服药，就大家一齐着住嗰套衫死咁样嘅。咁呢个咧就唔同平时嗰啲咩红衣女鬼嗰啲，唔系嗰样嘢吓。咁但系咧，即系呢一啲嘅概念，呢一啲嘅 concept 咧，都系喺粤剧入面咧揾咗一啲元素出嚟，嚟到去做一啲创新，咁啊希望咧吸引大众市民咧嚟到去。了解更加多粤剧，唔同途径咧嚟到渗下渗下，俾大家认识多一啲。因为始终咧，即系传统呢一个嘅观念咧，好似硬系好似一个口罩咁啊，即系挡咗好多嘢咁样噶。你觉唔觉噶？ 都系嘅，即系可以我哋接触到嘅部分咧，可能就系、是、我哋大概知道古仔系乜啦。咁或者真系入去剧场睇，或者甚至乎睇得超过一次，睇得超过一个班底嘅人咧，都唔多咯。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都好鼓励啊！大家喺铜锣湾某某商场啦，即系如果你哋见到嘅时候，咦，可以停留望多几眼，了解多一啲粤剧。咁另外咧，即系讲起铜锣湾啊嘛，隔篱就湾仔啦，湾仔就系有咩啊？有我嘅母校喺入面啊，演艺学院啊。咁最近咧都有盛事发生啊！咁呢个盛事系乜嘢咧？就系、是即系毕业啦嘛。咁畢業咧，每年咧，其實喺香港演藝學院咧，都會頒一啲榮譽院士嘅。 嗯， 咁我哋而家咧，今年咧，即係粵劇界咧，都好開心啦。我哋德高望重嘅一個前輩燕姐尹飛燕女士咧 ，M H， 咁佢就係榮獲呢一個嘅榮譽院士嚇，咁、所以咧，大家全行咧都戥佢好高興啊。咁我自己咧同燕姐之間咧。 一個咩關係呢，就最主要呢就係近年呢就會相對地接觸多少少嘅，因為呢我一八年之後就返返粵劇圈啦，咁喺粵劇圈入面呢主要就係喺油麻地新秀計劃入面，咁呢個計劃入面呢我哋就有好多唔同嘅總監嘅，咁總監呢就會喺我哋入面去揀人啦，嚟到選角啦，嚟到去參與演出嘅，咁我亦都好好彩啦，即係喺即係燕姐嘅揀選之下呢，好多時候呢都能夠參與到佢嘅作品，咁嚟到呢喺佢身上面呢有所學習嘅。咁另外呢其實有一個淵源喺入面呢，就係喺我讀緊演藝啊，即係而家就係話演藝嘛，係咪我讀緊演藝學院嘅時候呢，其實呢有好多時候因為老師嘅關係啦，咁我老師其中一位老師就係劉昕老師啦，咁佢其中一個徒弟呢就係燕姐啦。咁所以呢燕姐呢喺當時呢有好幾套劇目呢都會過嚟同我哋一起演出嘅。即係當然係佢哋主演啦，咁我哋喺即係後面幫手嚟到去學習咁樣。咁所以呢喺十幾年前啦就已經有乾坤鏡出現過啦，亦都有英雄叛國，係啦，嗰陣時就同埋嘉欣哥一齊演嘅咁樣。咁亦都有李龍前輩啦等等，球姐啦，陳浩球咁樣，呢啲呢都係當時呢就已經係好幫手一齊呢嚟到去推動粵劇，咁亦都扶翼後輩下，咁即係嗰陣時呢就傍住我哋去演出咁樣嘅。咁另外呢就係、是即係到近年啦，其實燕姐呢亦都有喺演藝學院呢入面教嘅課程入面呢係相對參與比例高咗嘅。即係佢真係落場直接做嘉賓導師嚟到去教咁樣。即係等於當年呢我嘅時候呢就係、是、有嘉欣哥同埋羅品超即係胡之峰呢啲呢都係一啲名角咁嚟到去教導我哋啦，親自嚟到去將佢哋最高的本領來教授給我們。那這些的手把手的教導呢其實呢雖然是在一個學院裡面發生但是行緊的東西其實某程度上呢有少少像紅褲仔的即真的在實戰的過程之中來到去教你一些東西是啦，咁呢啲就係好寶貴嘅經驗咯，對於我哋一啲新人嚟到去講，係啦，我諗任何嘅藝術範疇都係咁樣嘅，即係有前輩帶住你一齊落場，哪怕係我哋好多時都聽講有啲電影都係㗎，即係有時電影都係可能某知名導演佢呢刻咧佢就做總導演，咁下面咧副導演係就係、是、第二梯隊準備扶翼佢哋上去嘅咁樣，都有好多時候都有呢啲咁樣嘅發生。咁即係呢一啲嘅團體參與嘅藝術咧就會比較有呢個狀況多啲啦，可以咁即係呢個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 亦都我諗係學得最傳神嘅一樣嘢啦，即係令到我哋感覺到呢一個傳統嘅文化咧，嗰種承傳咧，唔單止係一個教一個咁簡單，而係咧嗰個人承傳落嚟嗰一套咧，可能就變咗係佢嗰一派或者佢嗰個風格比較濃厚色彩嘅一啲藝術啦。 冇錯冇錯，都會㗎。咁當然啦，即係嚴師出高徒啦，成日都係有呢句説話㗎啦。所以大家要學藝術嘅話咧，即係我喺而家即係同大家傾談嘅過程之中，如果有聽眾係即係都學緊藝術嘅咧，或者係初學階段咧，記得唔好怕俾人鬧，係啦。即係學藝術咧，即係要面對觀眾嘅目光啦，要面對批評啦，要面對即係接受自己。能夠進步嘅位啦，咁呢啲都係有好多唔同前輩去提醒嘅時候咧，其實係好事嚟噶。佢肯話你即係你有得救，我哋成日都講，即係唔好怕啲前輩鬧你啊！即係多啲虛心學習，多啲虛心敢問咁樣。咁呢個咧就相信大家會出工多啲啦，我哋先嚟出工。 好啊，咁我哋都期待住更加多新秀嘅一啲演出啦，亦都咧可以大家聽完阿精偉講之外咧，即係都可以去一下啦，頭先講嗰啲展覽啦。或者當然可以睇下多啲唔同嘅劇目，咁就更加了解我哋嘅粵劇文化啦。 冇錯，冇錯。 好啦，唔該曬精偉。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在今年七月夏天用电高峰期，一共举行两次悭电任务。大约600,000个安装和接驳智能电表的住宅客户参与，成功在4小时的活动内节省大约300,000度电，减少超过110吨碳排放量。中电形容活动成绩理想。限电任务在全港多区举行，包括大屿山、屯门、将军澳、大埔、上水、深水埗和黄大仙等。用户在指定时段内悭电，可以获取积分以换领奖赏。中电在活动中首次引入人工智能冷气遥控，收集和分析家居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以及用户对冷热舒适度的体感要求，自动调节冷气温度，减少非必要的制冷。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短池游泳世界杯最后一日比赛，香港的何思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金牌，她在决赛游出51秒59，以0.41秒力压澳洲对手称后，个人夺得金站的第三面金牌。何思蓓先后在400字和200字封后，她在100米自由泳初赛以52秒41以总成绩第一杀入决赛。何思蓓再在决赛以51秒59首先捉次，成绩未能够打破50秒79的个人最佳成绩，仍然冇咗佢夺得德国站的第三面金牌。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提名期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结束，前首相约翰逊宣布不会参与竞逐。日前由加勒比海回国的约翰逊话，虽然获得参与竞选所需数量的国会议员支持，他很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并在星期五重返唐宁街首相府，但在最近几日的过程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样根本不是正确做法，因为除非在议会有一个团结的政党，否则无法有效管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同埋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坏车先啦。新界咧，荃湾路去九龙，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嗰度咧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海之恋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海之恋。仲有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系有意外啊，桥面一带慢车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咁啊近住平石村对开桥面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交通系繁忙啲嘅啫。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单车馆附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现时沿住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康湖居一带咧，好多车啊！由康湖居一路去到北港段都是交通繁忙嘅。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去九龙啦，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马场段咧，现时都是多车。仲有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府地一带都是交通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個即係風水相反嘅地方，風水好相反嘅地方 逆向 住， 逆向， 逆向住啊！ 唔係，因為你往往都俾個世界行前咗一啲、 嗯， 可能個風水運未到，你先坐旺咗個地方，係咪啊？ 唔係，所以咧就睇到，我想測試下究竟自己條命有幾硬啊嘛！ 哦， 即係逆風水而行， 係 一樣可以咁樣。 咁已經話，如果你順風水而行啊，仲得了嘅，真係啊！上市公司主席都俾你做壞咯喎！嗱，即係呢個咧。唔记得带锁匙咧，朝头早咧绝对已经令到你咧成个人醒晒、 啊。 不过依家今时今日咧，好多嘅屋企其实用嗰啲智能锁咧，咁啊画个鬼画符喺度就开到洞门噶啦嘛。 手指纹嗰啲咁样。 手指纹又得，或者好似你手机解锁嗰个都系另一个 pattern。其实手指纹咧唔得咧，佢下边都系用翻密码锁嘅。如果你呢两嘢都搞唔掂咧。就要打俾承办商。 其实你用嗰啲咩鬼画符嗰啲啦，即系嗰啲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嗰啲啦，手指模啦，又或者用锁匙啦，即系如果你大家有睇开呢啲特务片啊，或者啲咩片咁样，三样都唔安全嘅。 系啊，锁匙咧就容易俾人哋攞个香口胶咧， 又吸到 个帽， 又可以。如果手指仲大件事， 又系用香口胶，即系香口胶系万能嘅。我睇咁多集《Mission Impossible》或者嗰啲盗窃片嚟讲， 嗰啲咩啊？即系如果你攞住只杯， 系 有个手指模揩咗落去，跟住佢喷啲粉落去，攞张胶纸一粘， 系 粘完之后又可以印落去，又得喎。 系啊，鬼画符嗰啲喺后边偷拍，系啊， 或者扫啲粉落去，睇下边几个字咧，你零零舍舍系多啲嘅，又得。 系啊，真系啊，不过我记得细个咧都试过冇带锁匙嘅，咁但系咧条锁。嗰时就摆咗喺邻居屋企，嗰时啲邻舍关系好啲啦。你都知道依家香港唔止香港，我估世界各地都真系比较冷漠啲啦。即系特别系邻舍关系啊，或者有啲电话白啲咁样讲，有啲电话打俾你唔啱字头啊。你都唔接啦，系咪先？ 唔系邻舍关系，而家要喺历史书里边揾嘅。 系啊，可能系冇咗， 冇咗呢个 呢一个栏目真系冇咗。旧时我记得屋企人都会将条锁匙可能有机会摆喺隔篱屋，因为好信任得过嘅、可能阿 B 女个妈咪咁，即系你真系 touch wood 唔记得带锁匙好麻烦噶嘛。吓、开锁咧都要百几二百蚊，嗰、那个年代好贵噶，其实同埋你觉得唔稳定啊，即系叫开锁师傅开完你把锁咧。唉，好似即系成日都惊佢会唔会偷鸡配条锁匙噶？有冇道德噶？会唔会屋企俾人爆窃噶？咁样即系类似啲情况咯。 如果你惊咧，仲有另一种嘅，即系你又惊隔篱左右，又惊嗰个开锁师傅咁点咧？将条锁匙，譬如摄喺嗰个以前啲公共屋邨咧个铁闸顶。晾在上面咁你咪睇唔到咯。你知嘅人咪知道啊！你攞上即系伸只手上，我哋攞到啦。 但如果当个个家家户户都咁做，贼人就有机可乘噶咯。 系啊，所以如果啲 地毡底啦，同埋 地毡底咯，或者以前有土地噶嘛，即系会俾你摆土地喺门口啊，摆个香炉灰 下边 咁样咯。 哇！呢啲全部都系八十年代嗰啲即系港产片剧情都有发生过。 你要去揾咧，其实唔难嘅。当时 系啦， 伸咗个手或者踎低。你一定见到咁样。 不过即系大家都唔好咁大目啦。嗱，讲一个内地嘅消息俾大家听，几有趣嘅。咁啊，即系个阿爸咧同妈咪咧就唔记得带锁匙，但系女咧就喺入边瞓紧觉。咁咧你又奇怪啦，可能阿女咧又细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冇自己手提电话，同埋内地可能好似香港咁样，已经冇晒地线噶啦嘛，即系冇地线电话。咁点咧？啊！个 敲门咯， 敲门都唔醒啊，都唔醒，熟睡之中个小朋友喺个厅个 sofa 嗰度绵绵咁样瞓着咗， 咁难瞓 系啦，难瞓猪嚟嘅咁样，咁点算咧？个阿爸咧都醒目喎，喺个车咧就有条鱼竿，嗰条鱼竿伸到最长咧，撩醒咗个女，跟住咧就阿女就真系可以开门喎。几有趣，佢就将成个过程拍低咧，而系真实事件嚟嘅。咁呢个都系叫情急智生嘅一个表现啦。不过咧，我即时谂起咧，我有一个朋友仔啦，其实啊都试过咧，用自己嘅方法咧，撩到门口条锁匙咧。去开门喎，咁当然就唔系咁好。你都知道有啲旧式嘅公屋咧，其实佢有个窗口仔嘅，个窗口仔咧有三 蟹嘅玻璃，嗰啲玻璃係打橫咁樣，跟住咧你鋤翻啲玻璃落嚟咧，就可以嘗試可能用啲喺垃圾房睇有冇啲長啲嗰啲地拖棍嗰啲咧，撩到條鎖匙。我有個朋友咧，真係試過自己撩翻自己間屋條鎖匙咧，而令到自己嗰一次咧係唔需要開鎖腦咧，就可以開得到鎖咯。咁嗱，關於呢啲撩嘢嘅嘢咧，成日都有發生。你知依家咧，嗰啲叫做開放式嗰啲露台咧，我有朋友咧試過跌咗自己某一兩件衫，打大風咁樣落咗下面嗰個露台嗰度咧。 你落下面敲門問佢攞翻？ 敲咗門啦，敲咗門啦，唔得，唔得啊！跟住咧，佢又夠膽喎。佢撩翻自己，即由二樓撩翻下面平台嗰件衫，又撩到啊！我有两个朋友都试过咁嘅情况，而且仲拍片咧，广传翻俾其他朋友圈嗰啲人，真系艺高人胆大啦！呢、這个首先， 唔系单止系艺高人胆大，如果系咁样嘅话，其实佢系我唔系好敢肯定佢有冇触犯法例添。 我就真系唔知道，不过佢撩翻自己件衫都系放一个便嘅啫。 但系嗰件衫已经去咗人哋地方啦嘛，咁我哋嘅撩紧人哋地方嘅嘢，变咗系。 但系佢又撩翻自己件衫嘅，咁佢都好明显拍翻片嘅，即系好公允嘅嗰件事都。因为佢嗰啲住嗰啲居所咧，就系啱啱咧。个一楼咧连埋平台啊，即系一楼连平台就系下边嗰户咯，嗰啲特色户啊，你知噶嗰啲特色户系突咗出嚟咁样噶啦。 佢最特色嘅地方就系突咗出嚟咯， 跟住将上边所有跌嘅衫都接晒。 呢个先大件事啊嘛。 系嘅系嘅。 不过就话欧你讲呢一个咧，即系 鱼竿督醒自己嘅女。 呢个爸爸唔记得带锁匙，固然之大懵啦。但系佢将呢件事拍咗片，然之后再摆出嚟话俾人听咧，就直头系蠢啊！ 喂，系咪有啲戏剧成分咧？啊，戏剧大师梁荣忠先生， 我睇我就唔敢肯定啊。 你觉得可能都系自然发生呢件事？ 因为小妹妹个反应你冇得做啊，佢真 系 好自然啊， 系个样都似系， 系啊，即系瞓醒 懵醒咗咁样系嘛？ 点解我话呢个爸爸除咗懵唔记得带锁匙之外，仲有啲蠢咧？佢就算系。佢都唔好拍條片出嚟，咁、你即係話佢間屋 容易撩到嘢， 好容易撩到嘢啦。第一啦，第二咧，嗱，我好絕對有理由相信呢個妹妹，佢咁樣可以喺張 sofa 度瞓得着嘅話咧，佢下一次都唔會因為今次俾人撩醒咗咧，而係會下一次唔瞓嘅。佢一樣係會瞓過龍， 係啊， 一樣係會唔知醒。 嗯、 如果你大家譬如話，我哋即係將個心放喺邪惡一邊去諗下，其實。香港都曾經發生過呢啲非禮事件嘅喎， 係、哦、啊，咁又係啊， 係咪先？咁、如果個女真係又瞓喺度，而唔咁啱唔係你唔記得帶鎖匙，有個不法之徒行過， 而扮你 咁樣，咁又點算咧？咁、咪即係話俾大家聽，你間屋有好大嘅漏洞喺度咯。咁、你就算今次過得骨。你唔應該話俾人聽，你係咁樣叫醒個女啊嘛？ 係啊，啱啊，鐘哥呢個延伸閱讀都係，我頭先咪話有個朋友仔都自己試過撩翻自己間屋條鎖匙嘅，跟住我即時同佢講話，你以後咧 block 咗嗰啲窗佢啦。 系啊， 你唔好再用呢个方法。你做到，人哋都做到。嗱，近排咧，其实我打开报纸咧，你知我日都睇翻咁多份报纸啊 ，old school 啲都要。其实好多咧，村屋咧都俾人爆格。 系噶，连 咧我哋啲朋友仔阿秋成同阿太太 都有啊， 都俾人爆咗十几万，又系村屋。咁、你经济唔好咧，就特别多呢啲骗徒啊，即系歹徒啊呢啲咧入屋行劫又好，或者。我有啲朋友做警察咧，佢都话即系西贡嗰啲村屋咧，好容易噶，嗰啲积犯嚟噶，好容易撩得两撩咧，你成只咧，乜嘢力士啊，乜嘢通拿啊，嗰啲一勾就勾，哇，咁好过做喎，勾到廿几三十万。当然我哋呢啲打趣嘅说法咧，延伸反向就系话，喂，大家真系小心门户啊。 嗱，咁最紧要咧就系、是、就系、是、最老土嗰句啊， 系 挨年近晚 啊，系啊， 咁而家都就嚟都年尾啦，咁、可能大家都会等钱使啊。其实唔系净系嗰啲歹徒， 我都等钱使， 但系我哋唔会为非作歹啊嘛。咁、大家即系真系要锁紧门窗呢一样最紧要啊。如果唔系咧，即系你更即系其实更处理得更好咧，其实都系一个唔小心。所有嘅嘢就會付諸一炬嘅，咁所以大家每一次出門鎖好道門啦，同埋記得帶鎖匙啦。 必一次两次三次诉说这故事仍能撑起，不必刻意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够适合当庭长难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啊、还怎么敢压着信心，你一天一天去消耗这片苦心，求爱慕一片记，这神情语气人人都宽恕你，随便偷压不再激怒，这片钟声渐却步不顾忌，至于我错爱还期待有未来，不必一次两次三次诉说这故事仍能撑起，刻意喘息刻意掩饰刻意到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较适合当庭长难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怎么紧压着信心，你一天一天去消耗这片苦心，求爱慕一献祭，这神情语气人人都宽恕你，随便偷压不再激怒，这片钟声渐却步不顾忌，若来见你，提防彼此晦气，忘记了多少次忍耐，既有恻隐，别再来，心痛在真挚来灌溉，替你说谎掩盖，随意去欺骗与伤害，再痛也不说不必意外，醒过来，自愿我错爱。 小心你栋门啊！谷之桥嘅随意门咁啊，系咪咁容易打得开？随心所欲咧，咁样咁啊，中国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何诗培又攞奖啦， 都系恭喜晒啊！ 系啊，咁系呢个短池嘅世界杯柏林站嗰度啊，继续啊领放啦，咁希望继续咧为到港队咧，以至香港运动员咧一个好嘅成绩。咁啊，延伸阅读琴日咧一年一度啊，即系呢个咧杜海泳啊，维港泳咧。又舉行咯，咁樣咁啊，都幾好啊，有1200名選手咧就參賽咁樣，最快嗰個游出時間咧真係快過我哋跑步。 而家呢度佢話千幾人去參加咁樣，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如果你真的想攞奖的、你搏命游啦。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呢参加就真的为了去游。 是啊，享受一下个比赛。 享受自在参与、啊。我都完成了一件事，他未必是为了要攞一个好标青的成绩。简简单单我游了、即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看看有没有机会成为盛事、有些立法会议员呢都讲话、有 希望可以俾外國嘅朋友仔都參加，我哋個維港幾好啊！更加有啲朋友仔咧又訪問，通常呢啲遊完啲大賽咧，有啲最年長嗰啲選手就話：，好好啊，咁咪好好天啊！ 最細嗰啲或者最大嗰啲都會訪問下， 接受訪問啦、啊、咁樣。跟住有啲半途出家玩下玩下嗰啲咧，亦都有話啊，飲咗兩啖海水。冇嘢嘅，好清潔嘅咁樣， 跟住放翻低一啲。 因為講真嘅，依家個維港啲水真係清咗好多嘅，或者乾淨咗好多。咁當然唔係太嚟俾大家即係就咁不嚟飲 啦。 不過都明白嘅，即係如果你話平時喺泳池練習開咧，都真係同喺真實喺個海嗰度遊兩碼子嘅事嚟嘅。喺個海嗰度遊咧，真係會有浪啦，會有湧浪啦。你成日都會讀，天氣會有湧浪，突然間一個浪撳埋嚟咧，你 OK 嘅，冇事嘅，但係你都可能會應接不下，飲多一兩啖水咁樣咯。呢個都係重要嘅。喂，講翻個成績俾你聽啊！喂，男子組咧嗰、那個競賽組嘅冠軍咧，咁當然兩個都係港隊嚟㗎啦，其實好屈機嘅。如果你港隊遊呢？这个维港泳同我哋啲凡夫俗子游真系争好远。 你就话佢哋就去博个成绩，我哋就去志在参与啊，唔同嘅。 系啊，咁啊，叫做14:25就游完。 咁佢以后唔使搭船啦， 系 即系十四分钟可以游到过去，你搭船嚟做咩啫？ 搭船咧，我而家未多咗搭船嘅，过中环咁样拍喺尖沙咀个商场嗰度，跟住有阵时搭船咧，可以好快嘅，8分钟到就过到去，但有阵时耐啲嘅。耐啲嘅緣故係咩呢？如果你叫做夜幕低垂呢，5-6点嗰啲時間呢，啊那個師傅呢又會有啲閒情日節兜一兜俾你睇下啲摩天輪啊， 打卡啊嘛， 俾你打下卡啊，即係佢連揸船嗰個人呢都係㗎係㗎係㗎， 即係我諗咪真係可能未夠時間， 係或者前面嗰架船未開走咁樣係咪啊，幾得意 咁幾好啊！譬如話而家攞冠軍啊，或者成績好嗰班嘅健兒們呢，下一次過海嘅時候你嗰邊啊，我坐車啊，咩啊，你搭船啊，我游過去，真係可能差唔多時間到， 係啊，幾得意啊！咁有啲立法會議員又倡議話有冇機會增加呢個遊客落游游咁样咯， 哦，真系落水游啊！ 系啊，因为你都会知道身边好多朋友依家咪中意跑嗰啲跑步比赛，又去东京跑，又去伦敦跑，又去纽约跑咁样嘅。咁其实你去到当地旅游都已经超越咗食买玩，都会睇下人哋嗰、那个叫做文化进程去跑啊。哦，其实咁你人哋我哋出得去。人哋都可以嚟遊下我哋個維港啫，係咪先？咁其實都幾好嘅，更加有可以有宣傳大使，譬如叫科力申啊嗰啲咁。 都係科力申啊， 暫時係諗得。唔係，其實有嘅，其實朱鑑賢都好好成績嘅，即係另一位，即係都有依家喺幕前工作啊，咁持港隊啦，咁其實都有好好嘅成績。咁不過大家諗啊諗 Alex 啦，因為科力申始終遊個環島咧，嗰下嘢係勁，因為嗰個環島咧，聞説都係要付出好大努力先可以環到香港島，仲要即係 non-stop， 幾乎 non-stop 咁樣遊咯。 呢個當然。咁人哋由细游到大啊嘛， 系我哋又系嗰句，我哋半途出家，可唔可以将佢叫做即系？但佢已经用咗一个比较得意啲嘅名嘅，叫做游客落游游。 呢个名唔错， 系咪啊？ 系啊，食字写得几准啦。 系啊，落游游，游下游下，又有啲欢乐咁样，系咪啊？ 咁当然咧，即系第一样嘢就系你可以吸引到啲游客之外咧，咁另一样我哋要做嘅，喂，继续保持嗰个水质要干净先。咁如果唔系，啲人。我記得好似有一次，唔係香港嘅，唔知邊度，我唔記得咗。 好差嘅喎，其他啲地方嗰啲 遊完之後肚屙啊！ 哦，會唔會係泰國啊？ 我唔記得咗啊！我哋好似講過一次。 湄南河嗰啲咁樣， 又係呢啲咁樣，即係一齊落水遊咁樣。係咪？遊完之後咧，好多健兒都肚屙啊！即係當然又係啲咩 含菌量 啊、含菌量啊嗰啲咁樣咧。咁呢個大家要注重啦。咁好認真嚟講，香港近呢十年個海就真係乾淨啲嘅。 不過 唔係就係個海。海嘅 系成个香港咯，系 譬如啲渠都系嘅，你睇下城门海已经知啦， 系啊， 都系干净咗嘅。 路面啊冇干净到，成日喺马路上边，我见到好多杂物啊，好多水樽啊嗰啲啦，即系可能掉咗去唔同嘅地方，大家喺马路嗰度疯狂掉垃圾，真系千祈唔好啊！呢个 系啊，咁呢个题外话好快讲啊，如果揸紧车，你又喜欢吸烟或者饮嘢嘅朋友咧， 系啊， 嗰啲嘢。 即係嗰啲剩餘物資袋翻走、 啊啊， 因為我見得好多次，揸揸架車隔離就係抌煙頭落去馬路啦，抌咗、啊、個膠樽啦，樣樣都見過 外賣杯咯， 外賣杯啦， 成 杯凍檸茶車咗落我架車嗰度， 唉，所以啊， 因為除非喺議會有一個團結嘅政黨，否則無法有效管治。两个月前在美国纽约州遇袭受伤的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他的经理人接受西班牙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拉什迪的伤势严重，一只眼失明，一只手因为神经断裂而变得残障，颈部有三处很深的伤口，胸部和身体有十五处伤口，他未有透露拉什迪是否仍然留医。至於犯案時24歲的疑兇馬塔爾被起訴企圖謀殺和襲擊罪，他否認控罪，目前要繼續還押，不准保釋。拉什迪在8月出席講座的時候遇襲，頸和腹部被刺傷，疑兇當場被制服。大韓航空一架客機在菲律賓宿霧國際機場降落的時候衝出跑道，官員說事件沒有造成傷亡。事發在星期日晚，涉事的編號 KE631 航班原定由南韓仁川國際機場飛去宿霧，大韓航空在社交網站表示，由於天氣問題導致客機降落的時候偏離跑道，正調查事故的確實原因。有住在機場附近的目擊者說聽到巨響，之後見到有乘客落機，亦都聽到尖叫聲，他形容當時正是落緊大雨，能見度可能很差。受事件影響，宿霧機場的航班升降一度暫停，部分飛機要轉飛達沃。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鎊8.913，瑞士法郎7.872，澳元5.005，加元5.752，新西蘭元4.525，歐元7.747。每百日元對港元5.32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2.3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8点，升3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1.09美元，卖出1,662.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同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西贡公路咧，非常之挤塞噶。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对出啦。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西贡公路出九龙咧，平时都多车噶。咁加上康湖居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菠萝斜啊。咁入西贡方向，龙尾就喺南边围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方向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菠萝斜。咁去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对出。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啱啱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咧，又有坏车阻路，咁喺快线嘅，咁影响到而家呢一段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丽景天主教中学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但是近住荃青交汇处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所以现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对出。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丁九桥出九龙都是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岛来回方向近住资讯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彩云村，

斯咧就宣布请辞嘅。咁啊，请辞咗之后咧，咁而家咧就英国保守党咧就话要尽快咧就选出个党魁，咁就要喺今个星期五之前咧就选出，咁啊避免咧就英国咧就继续陷入呢个政治同埋经济嘅乱局啦。咁啊，而家咧个热选党魁嘅热门人选咧就有三个啦，咁啊分别就系前首相约翰逊啦、前财相辛伟成啦，同埋保守党第一议院领袖莫佩林嘅。咁啊，事实上嚟讲嘅话咧，唔理边个上台咧，其实做呢个首相咧都唔容易噶。咁啊，经济上嚟讲咧，要面对住咧就高昂嘅电费啦，同埋食品价格啦。咁我哋上个星期知道咧，喺嗰个通胀嘅数字里边咧，个食品嘅通胀咧按年咧系上升咗 14.2% 嘅，好夸张噶。咁啊，再加埋 10% 嘅高通胀率啦。咁啊，而家咧我哋见到亦都见到个英国嘅经济下滑紧啦。咁啊所以面对住个经济嘅困局已经唔容易去应对啦。咁啊，再加埋咧就政治上咧，就新政府咧将要面对咧就明年咧就苏格兰嘅脱英公投啦。咁啊，相信边个上台都会好困难噶啦。咁啊，而我哋上个星期咧。亦都聽到咧，英國嘅《衛報》咧就報道啦，就話蘇格蘭嘅首席大臣斯特金咧，就喺上個星期一，即係17日咧，就公布咗一份108頁嘅文件，咁啊標題咧就係建設新嘅蘇格蘭獨立後嘅經濟啊，咁個內容咧即係個內容咧就主要係講述咧就話蘇格蘭一旦脱英之後咧嘅一切嘅安排，咁即係由呢一份報告，其實大家可以感受到咧，其實蘇格蘭已經準備好曬咧，就話喺明年。年嘅10月19日脱英公投之后咧，就可能真系有机会脱英嘅。咁所以呢一系列嘅因素，相信都会系未来嘅首相嘅一大挑战嚟嘅。 或者嚟紧呢一年咧，可能都要留意一下英国嘅发展系点样，可能有好多变数啊。 系啊，好多会好多。 咁但系嗰啲都可能都要出年啦。但系讲下嚟紧呢两个礼拜先睇翻系美国嗰边啊，培哥。咁美企咧可以系业绩高峰期，即系公布。咁有啲咩我哋要留意嘅咧？ 系啦，嗱，未来两个星期咧，就喺标普500大企业当中咧，就有300多家咧就会公布业绩嘅。咁啊，面对住环球嘅经济弱势啦，咁啊加上咧就话美元嘅强势啦，咁啊令到咧就好多即系美国企业喺海外嘅盈利一转换翻嚟美元嘅时候咧，就会大缩水啦。咁啊，相信咧呢一切咧都会严重咧削弱咧就美国企业嘅第三季嘅盈利嘅表现嘅。咁啊，而据路透社估计啦，咁啊标普五百大企业咧嘅平均嘅第三季嘅盈利咧，就將會只係得個3% 嘅按年增幅嘅啫。咁啊，如果屬實嘅話咧，咁即係將會係過去兩年以嚟咧係最差嘅情況。咁我哋即管睇下嗰個情況係點樣啦。 咁除咗美國方面出業績，其實香港都係業績期啊。咁個禮拜大家都密切留意住啦。今個星期咧有三大嘅央行議息，當中又有啲乜嘢嘅啟示咧？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有星期三嘅加央行啦，星期四嘅歐央行咧，星期五嘅日本央行等等嘅。咁加央行咧，虽然咧就表示过就会积极加息嘅，咁但系因应咧当地嘅就业咧同埋楼市咧嘅刺激嘅情况已经系减退咗啊，咁所以市场咧普遍预期咧喺今个星期咧加央行咧就只会加息半厘，咁就唔系话对上一次咁样样去加75基点嘅，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咁加元嘅息率咧将会落后于美国嘅息率啦，咁呢个咧系可以咧系对加元汇价系不利噶，咁而去到星期四咧就欧央行就会议息啦，咁欧央行而家市场股好大机会都会加75基点噶啦，咁啊将佢官方息率咧就由而家嘅0.75% 咧，就一推上去1.5% 嘅水平噶。咁但系咧，对于欧洲嚟讲咧，市场关心嘅就唔系话欧央行可以加几多利息啊，而系咧加完息之后佢嘅经济承唔承受得住，呢个先至系嗰个焦点。咁啊，尤其是南欧嘅经济啦，意大利啊嗰啲咧就个经济较差啦。咁佢承唔承受得住咁大幅度嘅加息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咁啊，最后咧去到星期五咧，就轮到日本央行议息啦。咁日本央行议息会其实就冇乜要值得留意嘅，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央行唔会喺个货币政策上有啲咩个改动噶啦。咁但系咧，因应咧上个星期五即系21日晚咧，我哋见到咧日央行咧好似嗱佢嗱到今日为止佢都唔肯承认啊。但系因为上个星期五咧日元个汇价大幅度反弹啦，咁所以咧就市场觉得系日本央行，我都觉得系日本央行出咗手噶啦，干预咗噶啦。咁但系当然佢到今日都唔肯承认。咁我哋即管睇下去到个议息会，今日星期五个议息会，咁睇下佢又会唔会俾大家一啲嘅启示，究竟佢系咪佢真系干预咗啊？用咗几多钱去干预啊？咁大家都好想知噶。咁而据路透社就讲啦，佢就话咧。 就又不即係根據啲消息人士透露啦，就話喺上個星期五晚咧，就日本央行可能係動用咗咧係300亿美金去干預噶。嗱，呢一次如果真係屬實300亿美金咧，就即係話比上一次即係九月底嗰次嘅干預，講緊係動用咗大概197亿美金咧，就仲要多嘅。咁但係嗱，今朝早我哋見到亞洲市場好有趣嘅。高低位咧係好闊嘅，咁我今朝早一翻嚟一見到咧個日元嘅匯價差唔多挨近150呢一個位置，又跌翻落去，咁但係而家咧又再上翻嚟，咁而家就喺148.29，似乎市場好想再試，即係試穿佢150呢個位置。好明顯一樣嘢，日本央行干預單靠干預係唔係咁有力去阻止個日元匯價跌勢？咁我相信日元嘅匯價可能有機會再會試翻啲低位嘅。 即係要睇翻美匯指數嗰邊手係點樣睇法啊！真係好複雜啊！今年真係喺個宏觀嘅經濟學，大家都要長知識啊！ 咁多嘢睇，都要睇埋呢個禮拜陪嗰個經濟重點點睇啊？ 係啦，咁啊，今個星期咧就有澳洲啦、日本啦，同埋歐元區、英國啦，以至即係今日就會有呢系列嘅國家加埋美國啦，就會公布十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咁個採購經理指數係一個領先嘅數字啦。咁透過呢個數字咧個公布咧，大家就可以掌握咧個最新十月份嘅經濟狀況係點樣。咁至於關心澳洲嘅投資者咧，要留意星期三啦，因為星期三咧澳洲當日將會公布第三季嘅通脹數字。咁我哋記得咧，澳洲第二季嘅通脹數字年率比咧就係 6.1%， 唔係好高，喺七大貨幣裏邊嚟講咧。個通脹相對較低嘅一個嚟㗎，咁但係睇下佢嘅第三季嘅數字會唔會大舉係上升啦。咁至於星期四咧，美國將會公布第三季嘅 GDP 啦。咁我哋記得美國今年首兩季嘅 GDP 按季比已經係收縮咗㗎啦。咁睇三季又會唔會繼續收縮咧？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今個早上咧好飽滿啊，因為太多嘢睇啦，咁樣 即係樣樣都要留意一下先。 係啊，而且信息萬變啊，咁update 住呢個環節咧，當然啦。有我哋嘅嘉宾啦，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睇实啊个金股会嘅大事件啦。唔该晒温生，下个礼拜再睇啦。拜拜， 唔该培哥。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上个礼拜咧就讲咗饭团啦，咁啊得到好大回响。我身边好多朋友仔听完之后咧都有讲话。是啊，我都唔识开嗰个饭团，原来咁啊，睇下有冇机会真系拍条片教下大家点样开饭团啦。 开识开啊， 系啊， 开得唔靓， 开得唔靓啊，开得唔靓， 冇试过一次系好完整啊， 成手都系，系啊，就系唔想叫做双手会掂到嗰个饭团啫嘛，但系往往都要掂到先开到，系咪？ 不过如果你话饭团啊，即系一定要三角形咁样，就系而家系多数买到嗰只包装啦。但系而家坊间另外有一只咧，就 系 好似 圆碌碌。系嘛？ 唔系圆碌碌啊，四四方方嗰只，佢就系又系紫菜包住啦。 系， 咁佢就好似一本书咁样揭开嘅， 系 一块紫菜。 我冇食过喎，呢个 有得卖嘅，都系现成噶嘛。 系咩？ 一块紫菜好似一本书咁样揭开嘅啫。咁啊，个面个底就一浸饭啦。咁然之后里边咧就一块馅，譬如系嗰啲一块三文鱼啊，譬如系唔知咩牛肉啊咁样。然之后咧就成份夹咗，夹翻埋。跟住就放喺一个唔透明嘅袋里边嘅，咁佢当然个封面写住咧， 咁就帮你整好晒噶啦，就唔使自己又话要先开个口，跟住又接接叠叠咁样系。 但系而家嗰啲接接叠叠就系三角形嗰只，呢只咧就系方形，即系长方形咁样。 系 咁开出嚟就成嚿。 如果你系贪方便嘅话，就食中国嗰一只啦，就唔使搞咁多嘢。不过咧，另一个延伸讨论就系话咧，喂，想悭钱啊，食饭团食得多其实贵啊，你三嚿饭团27蚊乘三。即係成100蚊， 貴過一個飯盒㗎。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道盡一啲打工仔之苦嘅。 咁如果你又想食飯團，你又唔想俾咁多錢， 你唔好又講自己整啊，係嘛？ 啊，唔係啊，你買個飯盒翻嚟自己猜完， 咁咪一樣。咁你話夾硬整定啊，便當咁樣係嘛？咁啊嗱。 今日咧就系、是、因为你头先讲嗰一句咧，我特登揾咗好多资料。 自己整啊？ 就系、是、关于自己整啊，因为你自己整系最悭嘅。Suppose 吓系咁样啦、嗯，你日日都会食茶餐厅啦，钟哥都好中意食茶餐厅。 系 啊， 好啦。大家咧要慳翻啲錢，因為依家一個早餐 A、早餐 B 咧，成三十幾四十蚊噶啦， 四十蚊啦，平均 由杯嘢飲開始啦、嗯。你覺得自己整唔整到奶茶咧喺屋企，或者凍檸茶？ 整唔到， 點解咧？ 凍檸茶都勉強可以， 係好濛水都要， 係好濛水、嗯。奶茶好難，人哋個茶膽係幾廿種茶葉撈埋㗎，唔係一種茶葉沖出嚟㗎嘛。 冇錯啦，咁、嗯、有網民真係咧諗住慳慳地可以食到個 A 餐 B 餐嘅早餐。但系咧喺屋企自己整得唔得啊？下面咧就疯狂俾另一啲网民咧否决佢。头先钟哥都讲咗，道出个真理啦，就系、是、譬如话奶茶咧就系嗰个茶胆啊，或者沟茶撞茶咧，唔系咁简单嘅咁、样。嗱，有个师兄系咁样讲，以前做水吧咧最值钱就系茶坊啦，唔知咧试几多次先会试到。咁另一啲咧就话啱啱入职做茶记啊，嗰啲老师傅咧。佢唔係講老師傅嘅，我講嘅老師傅係，但係個音都差唔多。嗰啲老師傅啊，嗰啲老師傅唔講啊，就算講都係大約講噶啦。 係啊，唔會講俾你聽， 細位唔會講俾你知嘅咁樣。 因為佢用好多種茶葉啦，每一種茶葉嘅份量係唔同啦，所以如果大家你去開唔同嘅茶餐廳飲奶茶，有呢個習慣，你就會 feel 到啊，即係感覺到唔同嘅茶餐廳嗰杯奶茶個味。一定唔同嘅， 系 有啲咧飲落去咧就可能係削啲嘅，即係叫做削啲嘅。 有啲咧就奶味香啲， 有啲奶味香啲，間間都唔同嘅。 係啊， 就係因為嗰個師傅咯。 你開始有研究喎，關於奶茶係。 係啊， 等我下年邀請你去飲下 飲下飲 下啲奶茶王者嘅比賽先咁樣啊。 所以嗰個師傅係唔會講到好清楚嗱，呢一隻茶葉落幾多，呢隻茶葉落幾多，最即係最終嗰個配方係得佢知嘅啫。 係啦，好啦，嗱。你即係呢個網民就諗住個心地都係好，諗住慳慳地啫，喺屋企即係自己。好啦，杯茶做唔到啦，喂，嗰、那個沙爹牛肉面得唔得啊？咁咧呢個係正音嚟嘅，但係大家都會講咗沙爹牛面噶嘛，俾嗰個牛字係真係嘔到嗰個牛先喎， 蛋牛字啊嘛， 係個牛咧係口字邊加個勾 ，L 一勾個勾勾成勾嗰個。 細路仔佢叫見到只牛都話牛牛啊嘛， 唔會嘅 叫。牛牛 牛牛啫，都叫牛噶，冇话叫牛。你睇下嗰只牛咁样，好古怪啫。但我哋平时咧，即系呢个又可以，即系叫探古寻源一下 你去到牛头角都系叫牛头角啊， 你 唔会 叫 牛头角噶嘛，唔会噶嘛。 啱啦，你食牛角包，牛角包 唔会牛角包。 你叫牛角包咧，难食咗噶，系咪先？但你叫晒啲牛咧？你好食咗喎， 但系你话我哋而家最近真系做到呕喎，你会用做到呕，你唔会话即系做到牛，但系我哋真系做到只牛咁样咯，所以做到只牛就会做到呕啦。 系呢个几值得去朝头早星期一搞下笑啊！你系叫沙啲呕面嘅，你叫沙啲呕面咧， 唔识答你啊？ 乜嘢啊？咩啊？咩啊？你去第二间查查 蛋牛子咩嚟噶？ 字咩嚟噶？佢啊，即系广东话真系有趣味啊！吓嗱，不过咧网民咧都喺度话，喂，咁沙啲呕可以喺屋企。整啦啩咁样，跟住下边又有另一个嘅网民讲，你讲啦，你讲啦， 唔得啊！ 网民 A， 你系网民 A， 我系网民 A， 好简单。咁你嗰啲沙爹牛喺边度搵翻嚟啊？你边度搵翻嚟？买翻嚟啊！买翻嚟就系嗰个汁嘅问题。 系个汁系点样整咧？ 个 汁 面当然就系嗰个面啦。你可能加几蚊就搵只靓啲嘅即食面啦。 系啦， 咁嗰个味粉都系嗰只味粉啦。 系啊， 咁但系嗰撇嘅牛啊，唔系净系嗰嚿牛肉噶嘛。 系。 有啲茶餐廳嗰嚿牛肉咧， 係 淋啲嘅， 嗯， 有啲咧 係硬啲嘅，我都知道煮老咗咯，梁生，我都唔想啊， 咩煮老咗啊，咬唔入啊，直頭咬崩牙我都試過啊，咁嗰啲咧淨係你又攆住， 叫你去我平時九龍城 嗰 幾 間啦， 係啊， 嗰啲直頭攆咗 投訴嘅嗰間， 攆咗陣味就算啦，你唔好諗住咬得開啊， 係啊， 攆咗陣味就算， 係。 但系嗰撇嘅沙爹酱咧、又系间间唔同，有啲结嘅，有啲就稀嘅，有啲系浓味，有啲系淡味嘅。 钟哥咧识食，但系咧都识讲，但系咧唔识做，系咪先？嗱，识做好难啊，即系同做人一样，要识做咧。好难，好难同沙爹牛面，好难！我真系写翻篇潮文出嚟啊，即系由沙爹牛面，点解要有个牛字啊？楼主嘅教路啊，牛肉腌得好，先要用盐、糖、 雞粉、酒、麻油、食粉，再加沙茶醬同埋生粉醃牛肉，再用蒜蓉、沙茶醬、花生醬、雞粉、糖、油加水打個芡先 OK。 唔所以喺屋企點整咧？ 我好似錄緊通識60秒咁樣啊，大佬！你頭先講嗰啲，首先你有冇嗰啲食材先？你有冇沙茶醬先？你買啱翻嚟，你係咪下下都整呢個沙爹牛啊？你整一劑半劑。你擺到個喎，個沙茶醬，因為平時你唔通當撈面食咩？ 唔係喎，如果你整，如果你真係屋企自己咁勁啊，整呢個沙爹牛嘅話咧、嗯，你真係整定擺到啦。 係啊， 你唔可以整一日嘅份量嘅。 係啊，係、啊。 你起碼整一個禮拜嘅。 但你未必 keep 到咁耐啊！我估個賞味期限大概兩三日，你都要清曬倉啦。會唔會係咁啊？ 唔係咁，如果你擺即係譬如話我整咗之後。我咁勁，我又食唔曬咁啊！你擺冰櫃咯，咁冇計啦。如果唔係，你點樣可以拗到一個禮拜以上啫？ 真係唔講得少啊！每一樣嘢咧，茶餐廳咧都係學問嚟嘅。 係啊， 仲有一樣啦，講到一樣啦，見時間所限。咁啊，炒飯點樣可以炒得好咧？就係咧隻蛋咧，係啦，多油啦，同埋咧炒嗰隻蛋咧要半生熟先落飯咁樣，炒到隻蛋半生熟先落飯， 係啊， 咁先可以做到嘅黏到蛋汁嘅炒飯咯。呢啲都係一啲。小 tips 嚟嘅，你学到跟到，你梗系可以悭钱啦。学唔到跟唔到，打落 canteen 啦。 系啊， 打落 canteen 喂，唔该，早餐 A 啊，咁样系嘛？ 咁有阵时你煎嘅嘢，你屋企你就会即系，不如少啲油，你一定会咁谂噶嘛。你一少啲油。就可能唔滑噶咯， 系啊， 咁你多啲油又唔健康， 再加上屋企依家好多人都用电子炉啦， 又冇嗰个镬， 即系你冇嗰个镬气啊嘛，嗰啲炒蛋煎蛋都系靠嗰下嘅，咁睇下大家今日星期一啦，咁啊精精神神睇下有冇机会咧食个靓早餐啊，杯靓奶茶咧先开工咧，咁就 very good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汪本伦报道新闻。石硖尾白田村一个重建地盘日前验出泥土样本对类鼻锥菌呈阳性。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过往每年的类鼻锥个案大约有10宗，今年明显较多，同埋集中在某些地方，令人忧虑，所以要多做测试。他们计划到石硖尾和蝴蝶谷配水库视察，了解运作。袁国勇说，仍然未可以肯定类鼻锥的爆发源头，目前主要调查方向是泥土、水和常用的家居用品，又说地盘已经铺上熟石灰，相信减低了危险性。他提到，深水埗区内有较多的水管维修个案，希望能够拿到更多样本做测试。又说如果能够将类鼻锥列入需要呈报的传染病，有助掌握数据，但要由政府决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短池游泳世界杯最后一日比赛，香港的何诗蓓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金牌，她在决赛游出51秒59，以0.41秒力压澳洲对手称后，个人夺得金站的第三面金牌。何诗蓓先后在400字和200字封后，她在100米自由泳初赛以52秒41以总成绩第一杀入决赛。何诗蓓再在决赛以51秒59首先逐次，成绩未能够打破50秒79的个人最佳成绩，仍然冇了她夺得德国站的第三面金牌。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提名期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结束，前首相约翰逊宣布不会参与竞逐。日前由加勒比海回国的约翰逊说，虽然获得参与竞选所需数量的国会议员支持，他很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并在星期五重返唐宁街首相府，但在最近几日的过程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样根本不是正确做法，因为除非在议会有一个团结的政党，否则无法有效管治。索马里南部基斯马尤一间酒店遭到袭击，至少4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中午12点几，报道说一个自杀式袭击者将汽车开到酒店入口，再引爆炸弹，之后又枪手闯入酒店施袭。安全部队赶到现场，与枪手搏火，打死2个袭击者。 和阿蓋達有聯繫的青年黨承認責任，說當時有地方政府人員在酒店開會。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48.59， 瑞士法郎 0.999， 加元 1.367， 人民幣 7.248，英镑对美元 1.133， 欧元对美元 0.985， 澳元对美元 0.6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267 点，升3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58.93 美元，卖出 1,659.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係西贡公路啦。咁由于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嘅车龙呢好长啊，排到去大网仔路啦，接近爱月楼对出。咁入西贡方向呢就冇出九龙咁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出九龙咧，非常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大网仔路接近爱月楼对出，咁入西贡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南边围。咁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滨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在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首作品咧，似乎咧越播啊，越多人中意啊，同埋越播越发觉呢一个编曲咧，令你咧好似带咗去一个梦幻嘅境地啊！今年21岁嘅呢一位年轻人啊 ，Jake Golden Hour。 It was just two lovers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o Blonde, falling for each other, pink and orange skies, feeling super childish. No Donald Glover. This call from my mother, like where you at tonight? Got no alibi. I was all alone with the love. 听呢一首歌咧，好似带你去咗一个乌托邦咁样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Ten 亚军位置 ，Jake Golden Hou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内地小区做警察，点样先算做好呢份工呢？除咗執法，仲要教育。听下阿 Sir 点样讲？ 就攞阳光小区呢件事嚟讲啊，处理问题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细致嘅调查工作。如果唔系，你就系激发矛盾，唔系化解矛盾。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而家秋高气爽，不如一齐去行山咯！我已经做好晒准备啦。 指南针 有， 水樽 有， 咁路线嗱，逢星期五睇湾区传媒睇嘅香港行山节，到时会带你去尽香港行山好路线，仲有埋打卡位添啊！喂，你去边啊？ 睇电视啊嘛！ 湾区传媒睇，每集从粤港澳大湾区出发，同你关心湾区大小事。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31。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世界杯开锣啦，就嚟啊！咁啊，想问翻，唔系今年世界杯，问翻阿 O， 你记唔记得之前世界杯啲嘢？我问下2014年嘅世界杯。 14年系咩啊？法国世界杯啊？我都唔记得啲地方啊。其实成日都， 你记唔记得边一队赢咗啫？ 赢咗更加唔记得啦，系咪德国啊？ 哎呀，系喎，就是、德国赢咗， 系咪德国啊？德国成日都赢啊！近呢几届世界杯，德国真系强国嚟啊！ 但系咧就唔系讲德国赢世界杯，就系讲新加坡。咁啊做乜嘢咧？咁啊 新加坡冇份踢世界杯喎。 诶，就系啦。咁但系点解同新加坡有关咧？不過話說最近咧，即係即係世界盃熱潮嘛，咁你喺嗰啲即係大數據年代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就自自然然咧就會有相關類近嘅片俾你睇嘅，拱翻出嚟噶啦嘛。咁啊睇翻一條2014年新加坡拍嘅關於世界盃嘅廣告片， 有咩咁吸引到你咧？嗱，你知道喺呢、這個大海網絡嘅大海嗰度。你可以睇下黑亞當嘅解說啦，嚟緊日劇有啲咩新嘅趨勢啦， 好多呀， 而且呢個恐怖片微笑嗰、那個， 係啊， 嗰個點樣睇法啦？啊，嗰啲應該搶你眼球多啲，你咁多人睇睇世界盃， 就呢、 是、個睇唔係睇嚟緊， 係得過去嗰啲啊嘛。 2014年嘅新加坡嘅呢個世界盃廣告， 睇呢個唔係微笑啊，直頭係。大笑 大笑添啊！ 咁點解咧？咁其實呢個咧，佢原本嘅意義係好嘅。咁佢製作咗一條咧，就叫做反賭博嘅電視廣告宣傳片，即係叫你睇波，唔好賭波，好啱啊！正所謂睇波不賭波，自然樂趣多咁樣，係咪先？唔好賭波啊！ 我有個另一個下聯嘅 咩啊？ 係不過唔好喺度講啦。 即係睇波不賭波。睇嚟干什麼？ 啲賭民講嘅，啲賭民講嘅，睇波要賭波，係啊。不然看什麼？ 不然看什麼啊？ 不然看什麼？ 咁當然唔好賭波啦，賭波係唔好嘅。 係啊， 嗱咁但係咧，咁呢個咧就係喺呢個決賽之前，即係一開始世界盃，佢已經拍咗噶啦。 係， 咁即係大家都未知當時啊，大家都未知道究竟冠軍誰屬嘅咧。 係， 咁呢個宣傳片裏邊咧好正路嘅，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影咗一個僆仔，咁同其他僆仔傾偈，咁佢哋當然就好凄慘咁樣咧。咁就話：，我爸爸攞曬啲錢啊，去賭波啊，咁啊，梗係唔好啦。咁跟住佢話：，冇書讀啊，乜乜乜，好慘。 跟住有另一個僆仔話：，唔係喎，爸爸攞曬啲錢去賭波， 啊又唔係， 買咗層樓翻嚟， 又唔係喎，因為其他僆仔咪就係睇住咁樣啦。 即係大家都係叫苦連天啦，即係話賭博嘅禍害啦咁樣啦。 但係佢呢個廣告咧，記住啊，喺呢個廣告咧係喺世界盃開始前，佢已經拍咗。出埋街噶啦，咁即系话当时冇人知道究竟边度系冠军啦。 系啊， 而咁啱呢个小朋友讲嘅就系话佢爸爸系偷走晒所有嘅积蓄去买咗德国会赢冠军，即系 当其时冇人知道噶嘛。 其实咧，佢都好大胆呢啲假设。嗯，因为 我都觉得系嘅 ，suppose 唔可以将人哋嘅国家抬高或者踩低啦，啱唔啱先？因为又未第一场比赛未踢啦， 未踢、 啊。第二你唔可以预测啦，第三你唔会拣，因为我头先一开呢个题目，钟哥开，我觉得德国系强 队嚟噶嘛。 虽然呢两三年有啲走下坡嘅迹象，不过佢从来都系世界足球嘅 top ten 嚟噶嘛，系咪？ 但系佢嗰一次咧，应该系第四次攞到呢一个世界杯冠军添啦。 咁你应该拣一队系新仔，即系嗱，爸爸拣咗一个地方叫做求其啦，叫石硖尾咁先算啦。嗱，真系唔好意思啊，攞系咁意咯，即系石硖尾攞冠军，咁你哋心谂，哇，石硖尾真系冇屈，争啲噶咯。 点知就系真系俾佢赢咗， 即系仲要石硖尾都搞得掂。 咁殊不知，即系大家睇到，即系有记忆都记得世界杯开始之后咧，首先德国4-0赢咗葡萄牙，跟住7-1赢埋巴西入咗决赛，最后一路赢，去到最后真系赢咗。咁问题就嚟啦。咁究竟呢个广告仲成唔成立呢？嗱，因为呢个广告里边嘅故事就系个僆仔阿爸偷咗啲钱去买德国赢啊嘛，咁叫大家就唔好赌波，但系德国赢咗，咁咪即系佢阿爸赚好多咯。 系正所谓好天先嚟落雨，你点知听日会好天噶？希望再明天嗰、那个男仔都唔踢波啦。佢都去咗做健身啦，大隻健身佬啦。 咁當然咧，即係之後咧，就好多人即係譬如一啲電視節目主持人出嚟咧，就話：喂，咁而家啊嗰個僆仔唔緊要啦，嗱，咁而家贏咗好多錢啦，咁應該家境好富裕啦，輸都唔使讀咯。 係 咁甚至乎咧有一啲嘅 反向宣傳翻合法賭博係嘛？你即係應該新加坡方面反向宣傳翻合法賭博係嘛？ 咁呢件事完咗之後，即係當然誒個廣告出咗街，點知真係德國贏咗？ 係 咁。点样兜得翻个广告而仍然都系话唔好赌波啊？嗱，真系俾佢赢咗， 真系要兜翻嘅。 佢要兜翻，佢有兜翻添。咁我都觉得喂 OK 嘅。 即系你觉得系 都算系靓兜嘅， 完到嘅， 完到 嘅故事嘅。 咁佢因为佢出咗呢个广告，原本唔知道德国赢，跟住话诶好惨啊！阿爸攞晒啲钱去赌波，买咗德国。 系 点知真系德国赢咗？佢点样讲翻完呢件事，令到大家唔好继续赌波？又俾佢講得通啊！ 之後佢再買另一場就輸翻曬咯，咁樣會唔會係咁啊？ 累緊啦， 係嘛？ 咁佢就話：咁佢之後喂，估唔到真係德國贏咗，咁啲人就已經 富貴咗三日，富貴咗三日。 周圍啲人都講啦：，咁而家啊呢個僆仔應該家境好富裕啦。咁跟住咧就即刻修改咗個廣告，而新嘅廣告咧又係揾翻個僆仔。又系揾翻佢啲僆仔啲朋友， 联系嘅，联系， 联系嘅， 即系即时拍翻嘅，即系2014年嘅时候， 系啦， 即 系经历过 世界杯赛期大概40多天嘅叫 咗， 即系40日之后 过咗之后， 再即系叫做 update 翻， 因为有咗结果啦嘛，但系俾人一路笑佢，如果中咗，咁你咪发达，咁咪即 系 又系鼓励人赌波咯， 系 咁而家咧呢度咧，佢改咗个广告之后，阵间翻嚟讲俾你听。 系啊，因为要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咁啊，西贡公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西贡公路咧往九龙方向咧，近住康湖居现正咧实施咧单线双程行车啊，非常挤塞啊吓，往九龙方向咧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呢个大环嘅咁啊，住喺西贡往西贡方向咧，龙尾咧就系响呢个中村啊吓，咁呢啲就全部都要考量之列啦。总之西贡嘅朋友仔咧就要预留多啲嘅时间啦，系啦，咁啊讲翻你嗰个广告先。 咁去到最后德国真系赢咗啦，咁于是乎咧，唔得，咁啊即系鼓励人赌波，估中咗，真系估中咗，咁点算咧？咁佢就改咗个广告，咁最后嗰个僆仔又翻出嚟，佢班朋友又问啦，咁佢就话啦，喂，咁你阿爸真系买中咗德国队，咁你应该赢好多钱啦、啊，咁跟住 个僆仔就， 你睇下呢只表新买噶，爸爸送俾我噶，僆仔就答啦，佢加咗一句，冇啊，因为阿爸将赢翻嚟嘅钱买咗第二场波， 跟住咧， 冇啦，就系咁样啫。咁都算係靚兜嘅。 哦，咁好喎，好淡然喎呢個。 好淡然， 好淡然喎。而其實呢個廣告唔係俾細路仔睇㗎嘛， 俾大人睇。 俾大人睇㗎嘛。咁即係啲細路仔其實係即係叫做一個角色嚟㗎啫嘛。 係啊，咁裏邊都仲有一句寓意嘅。咁佢贏咗，咁贏咗應該贏好多，賺好多錢啦。咁應該分好多錢，大家使唔使擔憂啦？ 係咯。 但跟住佢話：阿爸將啲錢去買咗第二場波，即係好簡單，輸錢

la que todo está yo lo cubí bajo la mano yo kimi ga dare ka aishi ai sale matsu you ni honto wa sukoshi samishi keredo itsu ka itsu no ini ka watashi 最近的天气都是多数大风，然后日头就晒，夜晚又有啲凉的感觉。好啦，我哋先讲下日头，日头节头节头吓。但如果你话突然之间，喂啊一两阵嘅骤雨啊，咁啊点讲咧？之前教过噶，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咧？落河，落河，落河就系梗落雨啦。好啦，最近都会成日咧去到早晚嘅时候，发觉哎呀都几大风、啊。几大风就是哇安尼大康大康大康之后换嚟嘅就梗系舒服啦，舒服咧就系爽，哇见真安尼大康爽嘅话事，即系正啊，好舒服咁嘅感觉啦。东南亚地区嘅天气都系一样噶，夜晚只要太阳一收嘅时候，其实咧都系几舒服嘅。有机会去玩嘅，不妨去下佢哋地方嗰度叹一叹佢哋嘅阳光啊！ 仲有啲時間咧，同鐘哥講下呢一個啦，幾得意喎！泰國咧有個男子咧就儲錢買車，咁啊儲錢買車咧，通常你喺度儲個首期咧，啊佢用咗九個月嚟儲咧，成架車咁樣賣咗，即係逐啲逐啲儲，係啦，逐啲逐啲儲，逐啲逐啲儲咁樣。咁啊網民咧知道咗之後咧，發現呢個係一個幾勵志嘅故事啦，咁就叫做褒獎佢啦咁樣，咁都幾得意喎咁樣。即係同埋咧，佢真係攞住一嚿嚿錢咧去買車啊！你明唔明啊？好似咧舊時啊，即係嗰、那個年代，即係可能八十年代，大家咪仲會攞 cash 去買樓嘅、即係成個袋 一個夾咁樣， 一個旅行袋咁樣啊！即係我有啲早年認識嗰啲地產經紀朋友，佢話佢真係有見證過呢一個攞錢買樓嘅年代，特別係 你點點佢啊？ 係啦，嗰陣時即九七之後一兩年，真係有發現呢啲情況啊嘛！哇、有個大夾，那個夾入面真係全部錢，跟住你點點佢喎？即係依家當然大家試過買新盤或者成咁，你都去。銀行嗰度打張本票或者收票啦， 我奉勸大家真係唔好攞現金啊！即係如果你買啲金額比較大嗰啲咧，因為有理由相信你啲錢唔知點嚟嘅， 係啊，所以呢個都係麻煩啲啦， 好麻煩啲嘛。 不過即係近幾年咧，嗰啲名牌手錶咧，未又係即係炒到過曬籠嘅，即係隻錶可能廿幾三十萬咧，又有趣喎！我有朋友咧。真系即系买只手表啦，即系讲紧都十万蚊啦。喺边度交收咧？旺角地铁站 系噶，你上去嗰啲咩旋转交易平台咧？ 系啊系啊， 你就见到有时候你见到我都信唔信得？ 系咯，都几匪夷所思喎，咁样 廿几万喎， 系啊， 廿几万 喺边度交收啊？喺港铁 站 咁样， 港铁站，即系你摆旋转交易平台廿几万，我讲紧系讲我平时买开系百零二百蚊嘅嘢，极其量去到一千，我都觉得，我都唔知信唔信得过，即 系 几百蚊嘅我就话啫， 系 几廿万、啊， 系 系咪真噶？ 不过几万蚊啲交收咧，又真系试过嘅。嗰阵时啱啱有车牌咧，咪买架二手车嗰啲两三万蚊嘅，咁都真系。叫做現款咁樣撳咗三四萬蚊，跟住就俾個車主，個車主就俾條車匙你，即係試完車之後啦，又係可以咁簡單嘅，人與人嘅交易或者貿易嘅過程之中係咪？ 咁當然咧，我成日話買層樓唔係買棵菜，當然有啲人會覺得買層樓仲易過買棵菜啦。咁但係我哋唔係嗰啲生活嘅模式嘅人啊嘛。咁、我哋真係會即係會質疑一下，究竟係咪咁容易可以交收到咁？ 大款項的物品， 啊，所以呢個都真的要小心啊！咁，嗯，即係常常即係警察都會提醒大家啦。 騙案啊，騙案啊，就係嗰句啊，挨年近晚， 啊。啊，好啦，嗱，講翻呢個勵志事件先。咁，嗯，啊，呢個事主咧就今年1月1號咧將錢咧就儲入去啲罐頭嗰度，咁，嗯，啊，直至咧儲夠咧180,000嘅泰銖，大概幾多錢咧？370,000港紙到啦。跟住佢就攞住呢啲罐頭咧，咁就去車行嗰度交收啦。咁個車行嗰個女職員咧，都真係要幫佢點算啲金額咁樣啦，咁啊，我都覺得係一個勵志嘅故事嚟嘅。憶起舊時細個，我都有將零用錢儲埋 咁 買 Game Boy 帶啊。我估你成長年代都有，即係將啲零用錢儲埋買嘅 啦。我哋買模型咯，就唔係買遊戲機咯。 係啊，你未有遊戲機啫。如果你個年代有遊戲機，可能你都買遊戲機咧。 我有一部第一代啊，即係嗰兩隻品牌嘅第一代我都有啊。 係咪啊？ 你要唔要啊？ 我 即係你已經唔可以打嘅嗰啲， 可以打，誒唔係喎，係可以打嘅，係可以打，我都幾肯定可以打。 你部電視都插唔翻嗰條線啊，佢仲係嗰兩條紅白線懟入去。大嗰啲啊，你都要揾翻嗰部電視先得啊！ 我頭先講嗰個遊戲細路啊， 嗯， 就真係打得嘅。如果你真係仲有嘅話， 仲貼得好嘅話， 其實理論上就可以打好耐，因為佢冇嗰啲電腦版冇咁彩色噶嘛，第一代嗰啲黑黑白白咁樣咧。 係啊， 咁但係當然你要揾翻插電嗰只火牛出嚟咯。 嗱，呢個又係賺曬啊！點樣揾翻無端端揾翻幾廿年前嘅嘢出嚟？ 喂，要靠你啦，鴨記，鴨記你熟啲啊， 鴨記我揾得翻都唔定啊。 都可能好敏水，秋葉原唔知道有冇機會咧。係啊，咁啊，大家啦，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節儉咧，儲蓄都係啲美德嚟嘅。 到近住琴苑，去西貢就塞到去窩尾。大埔公路嗰边咧都有意外嘅，近住和斜村段去九龙方向，龙尾啊排到马场嘅。大埔公路去九龙喺和斜村对开有意外，龙尾排到马场。较早前咧，九龙咧观塘绕道去将军路，近住码头段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咁啊，而家只系多车嘅啫。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就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一带咧都系多车嘅。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湖花园咁远啊，都系多车嘅。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单车公园。九龙路面方面咧，太子道东去观塘啊，近住新蒲岗御港湾啦，但系咧都好多车啊，慢车嘅龙尾去太子道西，近住联合道嘅。仲有就系丁九桥啦，而家新界区啊，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带都系多车嘅。荃湾路去九龙近住荃青交汇处嗰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就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心上灯，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至少啲凳。 我系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噶。 我系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台话你知， 一个人想成功就要不断增值自己。企业想成功的话，在适当的时候就要升级转型。 梗系啦，做人同企业一样，都不可以原地踏步的。 有见及此，为了协助中小企在瞬息万变的营商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贸发局中小企服务中心就推出了免费升级转型计划 T-Box。 我有听过啊， T-Box 计划透过不同的服务协助中小企转型， 例如由专家推荐的顾问服务，涵盖知识产权、出口信贷管理及融资方法、商贸法律、产品设计、报关和税务等等。 没错，他们亦会定期举办不同系列的工作坊，提升中小企营商知识。譬如营销新动向工作坊系列就会介绍最新市场营销趋势、工具及相关资讯。 而他们的中小企管理工作坊系列会为中小企提供提升营运及管理技巧的实用资讯。 我知道中心还会根据各中小企的升级转型目标，定期提供政府资助计划详情、专题文章以及研究报告等等，内容包括市场趋势、行业前景等最新市场资讯，等中小企业可以做足准备。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mi。最近成日俾人话我讲嘢冇中气啊，所以为咗呢个节目咧，我要练好我条中气。 就咁啦。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分神、 小梁、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即系美国个市咧都做好啊吓，讲紧上个礼拜咁啊，令到咧港股 ADR 咧今日开出嚟咧都几好、啊，因为咧市场啊憧憬咧美国联储局咧或者会放慢加息嘅步伐啊，美元啊转跌啊，支持咧金价亦都上升啊吓，咁啊即系睇翻港股 ADR 指数咧都系报升嘅，升225点啦，睇下一阵咧开市可唔可以咧今日啊？高开再高收咧，开个好头啦咩？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Jamie 啊，我相信你同我一样咧，都经常会遇到一个咧，就系觉得哇，啲小朋友真系好黐身、好依赖嘅问题啊。 我想不只是我和你啦，应该很多家长都有这个担忧或者头痛的位置 的。嗯，但是如果真的要训练他们独立或者令到他们有好一点的自理能力，又有没有什么好的妙计呢？ 嗯，那首先我们要问清、想清楚啊，什么叫独立，什么叫自理啦。那同埋我们希望他独立和自理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考虑的，那当然首先就是考虑他们那个发展的阶段啦。那如果你说学前儿童那先算啦，那他们的独立或者自理是讲紧，即大家都可能会很清楚的啦，因为幼稚园都会训练就是啊，你要自己穿鞋啊，用完的东西要摆翻好啊，推好凳啊，去洗手间的时候要自己处理得。咁呢啲学前儿童需要嘅嘢咧，大致上大家都清楚理解。咁、但系反而去到可能初小嘅阶段，大家对小朋友嘅期望又可能有啲唔同噶咯噃。 嗯，可能会多咗嘢想佢哋自己负责啦，例如系啊执书包啊、温习啊呢啲都会系期望之一、啊。 是啊，咁我同你都有个小朋友喺呢啲阶段嘅时候，咁我哋就自不然放完工翻嚟，就梗系想佢自己做咗功课，佢执埋个书包，执好个书包佢啦。 咁但系咪真系要训练咧？同埋系咪真系一讲叫佢喂你去执书包啦？咁佢就真系做得到先？ 咁訓練咧就固然要，即係我哋好得意嘅，我哋都要提醒自己作為家長，有啲時候都真係要提醒下自己，我哋眼中嘅嗰個執好個書包、做好個功課嗰、那個好，對小朋友嚟講，大家理解係咪又一致嘅咧？ 所謂嘅好，其實又係乜嘢嘅標準咧？ 都幾抽象嘅。你想象一下，你回想翻自己可能讀緊幼稚園或者小學嘅時候，媽媽同你講：，你快啲做好啲功課佢啦。你有機會可能都唔記得咗啊。其實個好係點解嘅咧？又有諗翻下自己經歷，有冇試過你想象中嘅好同媽媽或者家長想象中嘅好，可以係爭幾遠嘅事咧？ 梗係有啦，我覺得做好咪即係做啱佢囉，但你媽媽可能就會要求啲字要寫得整齊啲靚啲囉。 冇錯啦，因為我都經歷緊呢樣嘢，對我嚟講，我嘅小朋友做好功課咪即係做晒㗎啦，咁就叫好㗎啦。咁但係我話唔係喎，我要你寫得整齊㗎喎個字。執好書包咪就係將聽日嘅嘢擺咗落書包，放返好今日用完嘅書囉。咁大人嘅睇法就會係，唔係啊，我係預期你刨埋鉛筆啊，執埋聽日個即係小飾袋啊，執好聽日要加落去嘅口罩㗎啦。咁大家對好嘅定義可以幾大分別嘅。 嗯，咁但係如果講到一啲咁多工序、咁多嘢要涉及當中嘅嘢，其實大人係咪應該都可以輔助下個小朋友？起碼都俾個 checklist 佢對一次啊！ 我又覺得 checklist 可以係一個方法，我反而就係諗緊啊，如果作為家長又可唔可以示範一次俾佢聽點樣為之喺你眼中係一個好嘅嘢咧？咁就話俾佢聽啊，其實何為一個整齊嘅書包？因為好係一個非常之空泛嘅詞語，而且帶好多嘅批判性。我哋唔希望小朋友喺準備佢哋自己或者學習自立的過程裏面，我們家長有太多的批判，其實都會反而窒礙了他們的成長的。所以我經常都提示的家長就是啊，如果可以的話，用一些中性一些的字，我們是對件事不對人的，因為在小朋友眼中，媽媽覺得我不好，那個書包執不好，他們很習慣，或者很快就會將他覺得是自己不好。但如果个书包系整齐，我哋系对住件事啊，我想你令到个书包整齐一啲，执到佢整齐一啲。咁对佢嚟讲，佢就知道系一件事。我执个书包整唔整齐，同我自己妈妈觉得我好唔好，系两件事嚟嘅。咁所以我好建议就系，如果真系譬如攞执书包呢个做例子啦，咁与其话你执好个书包佢啦，我会大家不如试下用一啲你又觉得 OK 一啲中性啲嘅字眼，就系一啲啊整齐嘅书包。乾淨的書包，咁我哋知道咗，話到俾佢聽，我想個書包係整齊嘅，咁你就話俾佢聽乜嘢為之整齊啦。嗱，譬如話將食完嘅嗰啲茶點盒攞翻出嚟，用完嘅嗰啲工作紙攞翻出嚟，擺翻落快樂嗰度。咁跟住書本咧就要即跟按高低搭好佢，咁咧變咗你個書包就會輕啲啦。咁對佢嚟講，這個咪就係整齊咯。你做一次俾佢睇。 其实咧，我听到 Jamie 咁样讲之后咧，我发现咧，如果家长落手落脚示范一次咧，分分钟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因为作为家长，可能都会有甩漏嘅情况，都未必真系做到自己所要求嘅嘢嘅。 系噶，喺个过程里边啊，你发觉你自己对小朋友嘅要求，原来自己都做唔到嘅时候，都系一个好好机会问翻自己，咦？点解会咁样嘅？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其实小朋友都会知道，哎呀，原来妈妈或者家长都会有啲甩漏噶，哦，原来妈妈都体谅到我嘅困难嘅。咁喺个过程里边，小朋友大家会多咗一啲嘅体谅，发现原来或者你咁佢即系个做法可以系你出面一次俾佢睇，咁你可以嗱，你可能将一部分攞翻出嚟啊，你做翻俾我睇啊，咁你会见到佢边啲佢系吸收到，边啲佢吸收唔到，喺嗰度你再帮佢再慢慢微调。咁你就逐啲放手咧，咁好快，其实一两个星期到，佢就已经会执到个书包好整齐噶啦。 其实都系噶，即系都令到家长咧可以切身处地咁样咧明白咗，到底个工序上面咧有好多地方，小朋友嘅年纪可能未必可以拿捏得好好咯。 系啊，因为其实小朋友抽象概念未完全发展成熟嘅时候咧，佢哋有机会真系唔知道所讲嘅干净啊、好啊系乜嘢事嘅。咁有啲时候我哋又会留意到，譬如啊，其实佢执得好地地嘅，但系佢会话：，妈妈，你今日你帮我执书包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情况嚟嘅。 即系话代表个小朋友可能有啲困难想处理，自己处理唔到。 系啊，有啲时候小朋友可能想借啲椅，想再亲近多你少少嘅，即系可能你好忙，放工翻嚟或者都疲倦啦，咁你快啲执个书包佢啦。咁你见到有一日突然间佢啲人执， 咁你都不妨問下佢，咦，做咩冇執到書包嘅？有冇事發生咗啊？我哋咧知道佢有啲嘢，佢本來已經做得到，但突然間有啲倒退嘅情況咧，或者有啲突然之間唔肯做啊，咁可以係心情唔係幾好啦，可以係學校發生咗啲事啦，或者可以純粹係媽媽，我想你陪我，都係可以發生嘅。 所以估唔到咧，簡單嘅訓練佢哋獨立咧，都可以係一種咧親子關係裏面咧，可以多啲溝通啦，多啲了解同埋增進感情嘅一個好好嘅橋梁喎、 哦。係噶，我哋一路都講，其實每一個同小朋友互動嘅時間，都係一個可以用嚟一個增進關係、增進感情嘅一個時機嚟嘅。只要好好把握，或者用一啲合適大家嘅方法咧，就已經可以令到大家嘅關係又再開心一啲噶啦。 咁今朝听咗 Jamie 嘅分享之后呢，大家都不妨试下啦，多啲落手落脚呢，陪个小朋友一起去处理同埋完成一啲嘅项目啦。哪怕係執书包又好，或者係呢做好多唔同嘅一啲活动都好呢，都可以陪住佢哋，咁就可以更加了解佢哋嘅需要啦，知道佢哋嘅强项弱项。当你下一次再吩咐佢做一个工作嘅时候呢，就自然知道佢有啲乜嘢叻，有啲咩唔叻，咁就可以陪佢一起完成嘅时候呢，又令到佢更加进步咯。 是啊，小朋友成长的过程里面怎样可以独立，怎样可以有自信地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可以给到很多信心他们的。 好啦，咁今朝听到 Jamie 讲咗咁多呢，大家都要好好努力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咁我们下次再谈过啦。 好啦，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嚟讲，话狼系狗嘅祖先，大家都会认同嘅。而且更加有研究结果显示，原来最似狼嘅狗狗，竟然间唔系 husky 或者牧羊犬等等嘅大型犬，而系一种非常之可爱嘅狗仔。边一种呢？科学家曾经针对85种狗狗嘅基因进行配对嘅，发现血统上同狼差距最少嘅品种，竟然间就系大家都中意嘅柴犬。第二咧就系松狮狗。跟住咧就系同柴犬外形相似，但系大只好多嘅秋田。其次咧就系阿拉斯加雪橇犬。如果唔计大家所认识嘅灰狼，仔细啲喺度谂嘅话咧，原来柴犬嘅基因系同以前一种绝咗种嘅日本狼非常之相似噶。我哋会发现体型同埋模式的确咧同柴犬非常接近，而且原来柴犬系非常古老嘅犬种，喺过去亦都被培育成为狩猎犬。或者在这个角度来到想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的柴犬会跟人类造成好朋友了。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等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31 星期一嘅早上，但系夜晚我哋有咩好节目可以黐住港台电视31咧？等我问下畅先。早晨啊，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咧都系一个香港人应该要睇啊，因为要认清咧我哋自己社会嘅一个节目，叫做认识人大政协，系咪咧？ 冇錯啦，咁啊，顧名思義啦，一齊下認識佢呢個人大同埋政協呢兩大組織啊。咁啊，呢個節目咧，首先咧會同大家介紹下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係人大咧，佢有咩職能嘅？咁啊，另外啊，我哋會請嚟咧全國人大代表兼呢個香港工會聯合會嘅會長啊，吳秋北啊，去分享下咧中港兩地勞對呢、這個。中港兩地勞工法有啲咩睇法？咁啊，除咗人大之外咧，我哋亦都請嚟咧全國政協委員啊李大壯，佢做咗五屆噶啦，咁佢有五屆資歷嘅呢個政協委員，咁啊佢會講下咧，身為呢個政協委員啊，點樣可以掌握社會嘅形勢？咁啊，如果大家對呢兩個組織都想認識多啲咧，記得今晚七點半啊！ 係咁啊，香港人都要留意住呢啲即係嘅政治嘅問題啊！咁啊，等我哋了解自己住嘅地方多啲。十一點半咧，又係要繼續了解，今次咧就唔係淨係香港啦，了解埋中國喎。 冇錯，咁啊呢個中國大自然的古老王國呢個一個紀錄片系列嚟嘅。咁啊中國咧，即係除咗我哋知道係一個源遠流長嘅人類文明之外咧，原來中國呢個地方啊，亦都係地球上面我哋知道咧最早一批動物已經喺度居住嘅地方嚟嘅。咁啊中國咧，即係今集帶大家去到中部啊，睇下咧幾千年嚟咧，我哋都即係知道中國有幾條大河噶嘛，喺中部、啊， 即係中原位置、啊。今日介紹嘅係 冇錯，咁啊中原位置，因為嗰幾條大河咧、啊，令到啲土地好肥沃啊，咁啊好適合嗰啲動物去到繁衍噶嘛，咁啊所以生產咗好多好靚好珍貴嘅動物出嚟。咁、但係咧，啱動物都啱人類嘅喎，咁啊咁、究竟幾千年嚟咧，即係人類咧？同埋即係當你中國人啊，同埋嗰啲喺中國中部嗰啲動物點樣能夠和平共存呢？咁、今集節目咧就會帶大家去睇下咧，有一個新建立嘅大熊貓國家公園同埋神龍架國家公園呢兩個國家公園咧，佢哋有個理念啊，就係咧要抱想係人類同大自然共謀共存，能夠生態和諧咁話。咁我哋今晚一齊睇下佢哋做唔做得到啦。 呢、這個緊要啊！即係我哋人類有段時間咧就淨係識得圈養一啲嘅動物嘅。咁到底喺內地方面，國家又點樣有啲咩政策去到保育啊、自然方面啊？喂，其實有好多咧國家關於保育嘅政策喺世界上面都得到好高嘅一個認可同水平、啊。即係外國專家都睇翻咗，喂，呢啲咁樣嘅保育方法真係中國先做到、啊，因為可以保育到咁健全、啊。你就睇熊貓其實都成功啦、 啊。冇錯啊。 係啊，咁大家今日夜晚11:30嘅時間啦，留意住大自然的古老王國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唔该晒阿昌同埋 小白 小白啦，咁啊，其实睇嘅嘢都有好多、我近排都即系礼拜六日都睇咗，譬如黑亚当啊咁样啦，咁啊 睇咗 系啊，都系 黑亚当啦， 意料之内啦，系、啊，咁 巨石强心， 好多 系巨石强心， 好多剧评又话蛰伏15年啦，用咗15年去磨呢个剧本噶嘛， 都唔奇嘅，唔系咁你可能系最初倾。阿巨石強心口唔肯做，可能都傾咗幾年咧。 係咁啊，依家又阿超人又會出埋場啦。 之後傾佢翻嚟又傾咗幾年咧。 啊，其實咧戲內唔好睇啊，戲外好睇啊。 係點解傾到佢翻嚟嘅？ 因為原來同一個經理人啊嘛。 係啊 係啊。咁啊呢個就你中意睇一睇啦，呢啲超級英雄嘅嘢。咁另外就、我喺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咧，就睇咗頭先即係小白都有話啊，即係關於啲即係畜養呢兩個字咯，即時諗。到咧嗰部啊，叫做动画电影，呢、這个咩米咩原诗嗰个唱主嚟个， 米津原诗， 链锯人啊，锯链人啊，我都唔记得咗点读啦。 Chainsaw Man 啊， 哇，好哲学、啊，真系唔讲得少啊！ 呢度我都有睇，呢度我 系啊，喂，我觉得震撼啊，因为关于日本嗰个社畜文化咧、究竟系？人有冇自由意志啊？去做一啲嘢，意志系啊？究竟我哋仍然咁生活，系为啲乜嘢咧？咁、样，哇！入边都好深入去探讨啊。 佢其中第二集里边有一句台词几有趣， 我睇咗第一集啫、你唔紧要，你讲台词 OK 嘅， 因为几有趣嘅，就系佢话你又唔使答我，你可以讲 yes 或者吠一声就得啦。 哦，真系哇，好多想象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汪贝文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施政报告提出向合资格外来人才退还在港置业额外嘅印花税措施，初心系以招揽人才为目标，认为暂时难以评估对公共财政嘅影响。许正宇喺一个电台节目话，疫情下金融业会尽可能采用科技应对人才情况，将影响减至最低。强调施政报告不只有涉及高端人才的计划，亦都有金融市场发展措施，认为人才是择木而栖。他又说，局方较早前已经成立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工作组，比较年轻同事接触不同界别的领军人士，了解在本港和内地相关实际业务情况，做到政策更具针对性，亦都期望通过小组提升各方工作更全面地和内地对接。内地新增924宗新冠本土个案， 包括本土确诊病例173宗和75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山西的36宗占最多，内蒙古有32宗，广东23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新疆占125宗，广东70宗，湖南69宗。南北韩清晨在西部海域互相开火示警。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当地凌晨3:42发现一艘北韩商船越过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白陵岛西北大约27公里的北方界线。南韩军方发出广播警告并鸣枪射击，将北韩商船驱逐返回北方界线以北地区。军方认为北韩船只越界属于侵犯行为，正了解原因。北韩军方表示，一艘南韩舰艇在凌晨3:50越过西部海域2.5公里至5公里的范围，北韩发射10枚火箭示警。韩联社报道，在今年3月白陵岛附近海域有一艘北韩船只和一艘紧随其后的警备艇越过北方界线。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短池游泳世界杯最后一日比赛，香港的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夺得金牌。她在决赛游出51秒59，以 0.41 秒凌压澳洲对手称后，个人夺得金站的第三面金牌。何思培先后在400字和200字封后，她在100米自由泳初赛以52秒41以总成绩第一杀入决赛。何思培再在决赛以51秒59首先捉次，成绩未能够打破50秒79的个人最佳成绩，仍然冇咗佢夺得德国站的第三面金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天色大致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865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98.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0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1.4跌11.4，阿里巴巴66.65，啱转咗系66.6跌3蚊，美团134.4跌7.2，网易97.85，啱转咗系97.65升1.65，友邦保险64.5跌1.45，比亚迪股份190.5跌4.9，招商银行28.65跌0.5，盈富基金16.5跌3.7。日明生物41.9跌2.5，百胜中国349.8跌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93，瑞士法郎一，加元1.368，人民币7.248，英镑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2点，升341点。港金报15,52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5.42美元，卖出1,6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呢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段因为有意外，暂时那里还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出入都是塞车，尤其是去九龙方向。龙尾呢去到其实过了琴院就去到西沙路的了。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段因为有意外事故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九龙方向龙尾过了琴院去到西沙路，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南边围。屯門公路九龍近住豪景花園對開都是有意外的，現在龍尾去到小欖的。屯門公路九龍豪景花園段有意外，龍尾到小欖。大埔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和斜村對開都是有意外，現在龍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附近的。吐露港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和斜村對開有意外，龍尾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

所以当你见到身边朋友突然剪短头发，就会问佢最近系咪有事唔开心啊？又或者见到朋友身形突然改变，偏向发福嗰边，你会问佢最近肥咗，好幸福啊。如果佢真诚笑一笑，即系代表系啊，幸福肥。但系如果佢报以一个苦笑，可能佢系唔开心，将悲愤化为食量。一个人嘅心情绝对影响胃口，可能冇心机食嘢，亦有可能利用狂食麻醉自己。除咗心情之外，仲有乜嘢会影响你想食嘢嘅冲动呢？早两日喺一间茶餐厅食完一份早餐，仍然未够，再想食多啲。唔好问我点解住，总之好想食啦。左望右望，见到墙上边贴咗张宣传海报，介绍你食啲乜嘢，就系一件油多。你可能会问，油多有乜咁特别？系嘅，系嘅，特别之处在于介绍嘅系一件鲜油多。油多同鲜油多最大嘅分别，当然系牛油嘅部分。油多只系轻轻一浸，鲜油多就系一片。呢张想见到块牛油，可以用度量衡之中尺寸嘅寸去量度，见到都会口水流。海报中央有两句宣传句，写住食件鲜油多，烦恼唔会多，咁都写得出。最近心情跌至冰点，意志喺极度薄弱边缘，再睇埋呢张相，我点能够抗拒呢？但系突然醒起，喺晨光第一线听好多专家讲过，饮食要健康，呢件鲜油多唔系咁啱噃。正当想放弃之际，再望清楚呢张海报，除咗有两句说话同埋成串口嘅牛油之外，仲有一个美少女模特儿，张开口好开心，正准备将件多士摆入口。重点系这个美少女外形好健康，半点肥肉都冇，好似话俾其他人听，就算食咗鲜油多，身体仍然会好健康，就好似佢咁，依然苗条。突然喺我脑内有好大冲击，我应该信呢张海报嘅宣传，就算食咗成串牛油，依然会苗条，还是听专家讲保持均衡饮食呢？经常都会睇到一啲宣传，讲到有咁好得咁好，其实系咪真系咁呢？可能只有当事人先知道，但系好多人乜都唔问，已经信以为真。点解唔自己亲身体验过先决定信唔信呢？为咗探求真相，最后我都系同阿姐讲，唔该，一件鲜油多。你可能会问，仲个系咪唔开心啊？食咁多？答案除了开心或者不开心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第三个的，就是这间餐厅早餐的份量太少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年轻得碰着谁，亦能常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热情一般快脆，任何事亦难像清脆般清脆，快活到每日大一岁。上流动，下流动，手与咖啡因作动，谁要淡眼度忘了合拢，就如石头悬浮在半空而失重，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觉得激动便流泪，碰上了巴黎便陶醉，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别罪，怕过于迫切便离去，活着你会我为谁，年轻得碰着谁，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热情一般万岁，任何事亦难像精彩般精彩，快活到每日大一岁。不了 解不了解，就连冒险都狂大，就似看似云流过热带，就如被无限缠乱发抖情不快，但是这是快乐谁不快，我得激动电流来换上了花蜜变陶醉，每次试运要进蝴蝶来游去，快把孤独变甜醉，怕过于的热便离去，抱着你为我为谁，年轻一方是谁，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快活到欢乐也像活成一块万岁，任何情亦难像青春般精粹，快活到每人大一岁。 活着 FIFA， 喂，钟哥真系想食下威化饼啊！咁啊， 点解啊？ 定还是威化半干脆啊嘛？系咪先？ 哦，唔好食呢个，住食第二啲嘢先啦。 我停唔到啊，食威化饼咗。我细个都系咁，底系咁。 啊，咁又系呢啲，特别系咧，以前啲威化饼我都仲停得好啊。 系啊， 因为佢大块啊。 系啊， 你有冇留意咧？凡亲可以一口咬嘅嘢，你又停唔到口嘅。 即系依家变咗正方形嗰啲朱古力。 正方形啦，系啦，细细块咧，你真系停唔到口。 系啊， 攞一嚿食落口，我冇嘢啊，再攞一嚿啊嘛，即系一啖一个嗰啲就最难搞。 有时呢啲威化饼咧系上品嚟嘅，会咧搣开一层层咁样食。 仲要舐啊！ 襟食啲啊！ 仲要舐中间嗰、那个嗰个奶油部分咧，点、 啊、 都唔肯成嚿食晒噶嘛！ 我都 系唔同啊！嗱，今日想讲下，咁我系早排咧喺啲影片分享平台咧就睇到教你点样食呢一个方便面。咁但系咧， 使乜佢教啊？其实系要噶。头先我哋讲茶餐厅都话你整个沙爹藕，你估容易啊？ 佢今次咧就真系有啲专门食嘅，咁佢就话佢专系食辣味嗰只。 哦， 咁当然就即系有个字好大嘅字嗰个啦。 哦，即系韩国嗰只喎，韩式喎。哦， 咁佢就话，咁你咪都系就咁样录嘅啫。 系啊， 咁今次呢个咧就揾嚟一个，即系佢真系一个韩国人嚟嘅。即係真係一個韓國人，是真係佢講韓文，我信佢係韓國人啦。 係咪？ 咁佢就話佢作為一個 改個日本名，就話你係日本人。 但係佢真係韓國人。咁跟住咧，佢就用佢哋自己食呢一種面嘅方法去衍生出嚟，點樣可以食得再唔同啲？ 即係地道啲， 就唔可以話地道，只係一種變化。佢話你只要加少少嘢，或者改變少少食嘅方法。呢、这、一个面嘅食法又唔同咗， 你睇完之后系好认同嘅， 有啲咧，因为佢讲咗好多种方法嘅，有啲认同，有啲唔认同咧。咁当然咧，佢整完之后边个试咧，就系佢老婆试，即系嗰条片就系佢食完整完之后就揾佢太太去试。 哦，即系你睇咗一个男人嘅南韩 YouTuber 拍咗， 系啦。 哦，咁呢条片应该好睇。 诶，佢老婆 正常男人就唔睇男人，你话。是一个南韩的。 他见不到个样子嘛、 哦。 因为见不到个男人的样子嘛。只是见到个面子嘛。 哇这都几高手、 啊。那跟着就见到他太太吃的时候觉得好吃定还是不好吃、啊。 嗯。 那即是我再衍生下去其实不一定是这个这一只韩国的面、 嗯。 其实我觉得啊只要辣的面呢、 嗯、 他用这个方法都得。 是怎样煮呢 好简单。嗱煮呢一定是这样煮返个面啦。嗯、第一种呢就是加芝士。 系， 咁你当你煮到个面差唔多，差唔多热啦，咁即系差唔多用啦，譬如三分钟咁样， 系 两分半钟嘅时候， 嗯、 你要买用嗰啲咧一块嗰啲芝士， 嗯， 冚落去，闩埋佢，熄火，咁咪由佢焗住佢， 系， 咁佢之后嗰啲芝士咪慢慢溶啦，咁你再揭翻嘅时候咧，嗰块芝士开始溶。但系佢唔系溶晒，咁、 嗯、 变咗喺个面咧，好似薄薄地冚咗一浸芝士咁样， 黏住咁样。 你当你夹啲面上嚟嘅时候咧、嗯，哇，咁就正啦。 系， 咁当然之前咧已经落咗嗰啲味粉嗰啲咁样啦。呢个第一种咧， 系 第二种 呢、這个就系芝士版嘅辣面。 第二种咧就系一模一样，不过 佢就唔係用湯底啦。 嗯， 淥完曬之後攞咗上嚟，咁你撈住啲味粉啦，啲味粉就咁倒落去，即係就咁撈落個面度，咁已經好濃噶啦。 係啊， 咁佢就好似撈面咁樣，又係將塊芝士冚落去， 係 又焗一焗佢， 係 焗完之後，咁就變咗一個有芝士味嘅撈面。 撈面係第二種演進啦，呢、這個係、 就差唔多啦。 係 咁，如是者呢兩個呢、這個方法亦都可以換咗唔用芝士。 係。 雞蛋， 雞蛋， 唔係有啲人就中意落只煎蛋啦，佢就唔係， 係 攞只生雞蛋落去咯、 哦， 又係一樣做法， 都會做到半熟嘅。如果你啲水夠滾嘅， 夠滾咯，咁、一樣咧有嗰種滑嘅口感啦，同埋嗰個味咧，即係無論雞蛋或者芝士撞落去嗰啲即食面裏邊咧，其實都係好夾嘅喎，即係呢個係一定中嘅呢一樣嘢。咁當然咧，你話健唔健康就唔好諗啦。 本身你食得即食面都唔健康， 都唔健康 啦。冇话即食面啦，有阵时叫做碱水面啊，即系偶尔都会同你讲话，即系我哋食开嗰啲广东面食嗰啲咧，即系云吞面嗰啲幼面粗面咧，其实都好唔健康啊。如果你食车仔面啲油面咧，哇，嗰啲油面咧个含油量咧 系噶， 好高 啊。系你讲阿 O 讲呢个真系正啊。如果你食云吞面嗰啲，即系我哋传统嘅面饼咧，你留意一下。佢同芝士或者雞蛋 唔夾嘅， 唔係咁夾嘅喎， 唔搭，唔係 friend 嚟嘅， 唔係 friend 嚟嘅， friend 嚟嘅， 係要係即食面咧，先至有偈傾嘅喎。 你有冇講係咩原因？冇講嘅， 知啊， 係南韓片呢、這個冇講，冇講。 調翻轉頭，如果你話我不如我食個方便嘅時候擺粒雲吞落去得唔得咧？又係好似唔係好夾嘅喎， 唔得， 唔夾嘅係要雲吞要擺翻落去我哋食開嗰啲麵餅嗰度先啱。 雖然意大利都有意大利雲吞， 但唔係嗰啲雲吞， 我哋食開嗰啲雲吞啊，真係。 又唔係嗰只啊嘛，嗱咁正話講開嗰、那個，除咗個雞蛋同埋個芝士之外咧，另外一樣就最傳統， 係 加塊肉， 係咩肉啊？咩肉啊？ 咁當然唔係你今朝講嗰啲沙爹牛，唔係嗰啲，跟住嗰啲叫做日式火腿。 哦，日式火腿 ，OK，即係擺埋落去。咁但係呢個咧，佢就唔會用嗰只撈面形式啦，就真係嗰個湯面啦。即係咁啊，又 OK 喎呢個。咁另外仲有一種咧，就係撈啲雜菜。 撈雜菜， 即係譬如你 使唔使韓式噶，或者泡菜咁樣？唔關事， 佢又唔係喎，我從來冇見過佢撈泡菜落去，可能嗰個味咧兩邊都搶啊，咁擺埋一齊就唔係咁好。佢反而咧將一啲切碎咗嘅一啲菜，即係都係當然煮熟咗啦，撈埋落去，你變咗嗰個湯底裏邊咧。好似有啲雜菜湯咁樣嘅 feel， 會唔會 係 我哋平時嗰啲啊？即係粟米粒啊、青豆啊、紅蘿蔔粒啊， 嗰啲必定有，因為佢樣樣都擺啲落去啦。咁我好多又 OK 喎呢個，咁你感覺上咧，口感唔同咗啦，因為有啲菜你係爽噶嘛。咁另一樣都係感覺，我覺得感覺上啫，感覺上健康咗咯。因為你有菜啊嘛， 感覺 上健康咗咯。 喂，但你睇完之後有冇即刻想對翻碗面咧？ 有，我試咗嗰個芝士嗰、那個，但係我就係唔係撈面嗰個形式，我真係煮咗 煮咗，跟住擺一片芝士落去，跟住焗佢一陣， 係真係。唔同咗嘅， 有冇想再添食？ 有嘅， 有想食第二碗嘅衝動係嘛？ 佢真係提升咗嗰個口感啦，咁同埋提升咗嗰種嘅，佢令到嗰種辣味冇咁辣，因為個芝士係甜甜地 嘅， 但係撞埋一齊咧，又覺得 O K 喎。咁呢個就可以提供一下。咁如果你又覺得齋錄一個面係太簡單，用少少嘅變化咧，亦都可以有唔同嘅質地嘅。 不過唔好成日食啊，偶爾食下啦。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的享乐时代。 好，钟哥，俾个谜题你去解。我咧，上个礼拜，睇咗一啲陈晓东演唱会，但系我冇俾钱睇，感觉好良好，我觉得陈晓东唱得好好，点解我会有呢个情况？点解？ 点解？ 我重复多次，我上个礼拜睇咗陈晓东演唱会， 一個部分， 嗯， 但係冇俾錢睇，但係我覺得陳耀東唱得好好，點解？係啦。 点解啊？ 点解？ 你系咪睇错咗梁咏琪唱歌啊？因为佢两个好似样啊嘛，成日话 唔系，并不是，并不是。话说系咁嘅，咁你都知道我家住咧呢个西九龙噶啦。 哦， 咁咧礼拜五咧，礼拜五十点钟我去跑步啊。 哦， 跑步，咁啊跑啦，一路跑，跑到去故宫博物馆附近。 嗯， 我听到有声，咁共埋去睇啦。rehearsal 紧陈晓东演唱会， 嗰阵系 rehearsal 紧啊？ 系啊。因为呢我都陪住我成长㗎嘛陈晓东、 嗯。 但我冇冲动买飞入去睇喎、 嗯。 但呢我喺旁边听呢即係听足呢四五首歌啊。 嗯、 即係因为佢係 open area 咁样啦。咁当然梗唔俾你拍摄啦佢都包晒布。包晒布。 但会听到。 哇同我一起即係偷听叫偷听啦、啊嗯。偷听嘅朋友仔呢位数有接近三十人。呢三十人呢 粉丝啊， 系陈唔系，有好多都系同我一齐跑紧步，而跑跑下步跑到嗰转角位，听到陈晓东唱歌，而停咗喺度听噶， 系咪啲回忆翻晒嚟啊？即 系真系 青春时代嘅回忆翻晒嚟。 佢唱嗰两首《水瓶座》啊，嗯《感觉瞬间》嘅时候咧，哇！大家真系咧完全啊，即系投入咗喺旁边、嗯，一路拍手一路唱， 哦、 好似仿佛。即系喺个演唱会入面咁去发生啊！真系都有好多唔同嘅成长嘅经历啦，咁、样即系关于陈晓东啊，嗰阵时做一首咧叫做《在乎你感受》咧，系、啲旅行社卖广告， 你谂下唔记得啦？ 旅行社卖广告，仲有嗰啲咧北欧唔知几多几多天团、做个旅游特辑咧，即系已经好久远嘅一件事啊！中哥会唔会系咧？ 啊！又好似系喎，喂，俾你讲下讲下，又好似系喎， 唔系咁， 唔系好似系真系系嗰个旅行社广告嚟。 系啊，仲还在吗？我都真系唔知道，因为我自己好少跟团去旅行嘅，咁、不知者不罪啦。咁纯粹一个跑步嘅体验咧、可以免费听到啊，东东咧、啊， 唔系咁佢唱吉他嘅时候咧，系咪跑得起劲啲啊？即系唱翻只快歌嘅时候，咪跑得起劲啲？ 冇听到有快歌，听咗两三句。 唔、系我睇网上佢哋有啲人，佢哋自己官方会放翻啲片段出嚟。 系啊系啊，可能系、啊、你都听到有快歌， 听到 正常啦、啊，同埋回忆翻晒。有一个系百分百感觉啊！阿周丽淇啊，同埋方力申啊，一齐喺台上合唱啦、啊。咁呢个都系属于我哋嗰代嘅一个集体回忆啦、啊。咁啊，好嘅嘢咧，继续 keep 住就好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